有阳光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依家气温二十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373点，跌133点，成交金额3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4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94点，升21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京东健康新上市报99蚊，腾讯控股586蚊，升2.5，美团282.4冇起跌，中裕置地1.88升3仙，小米集团25.75升6毫，比亚迪股份182.2升5.3，京东集团323.6跌8.2，阿里巴巴257.2跌8毫，中海油7.01跌0.6，盈富基金26.55，盈富基金是26.56，是跌6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1，英镑10.351，瑞士法郎8.701，澳元5.749，加元6.057。新西兰元5.452，欧元系9.384，每百元兑港元7.4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331。日经平均指数报26463点，跌84点。港金现价报17230蚊，升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4.11美元，卖出1865.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是正常的，红隧的香港去九龙是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加道里道。在新界粉岭公路啦，是新田公路啊，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锦绣花园一段呢就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和斜村。葵涌嘅大白田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大白田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石梨二村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35号 X 同埋935都要改道行驶。沙田围路咧就有爆水管，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牛皮沙街第二三线封闭。咁九龙城嘅东正道都系爆水管啦，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乐善道一段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锦田公路下高埔村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方向大埔同埋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单车车尾要装上红色反光器，在晚上或者能见度低的时候踩单车，车头要开着白色灯，车尾就要开着红色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 资讯科技专家 Ben。 使用手机的时候呢，有不同的数据呢就会传输的。咁但是有时啲数据未必同你有关㗎喎。大家应该留意一下，呢、這个手机喺唔使用嘅时候会唔会都有数据喺度传输緊呢？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鲁阿摄知识会社。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抽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风骚快活人知，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我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啊。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是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 晨，你个神咧？ 你讲咗咯， 你个早 系啊， 等你接落去。 系啊，早晨，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桂花田，早晨 ，Home Office 嘅程振鹏， 早晨，曾志豪，早晨，桂花田，早晨，咁多位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众， 做咩咁飘飘然咧？今日早上吓， 开心啲嘛，一开麦几开心啊！ 几好啊！我今日见到佢嗰身打扮都几好， 系啊， 同埋咧，佢而家每逢礼拜二咧，各位听众，我哋最中意就系见到程振鹏， 系， 因为每逢礼拜二咧，佢就会变成圣诞老鹏咁样啦。 就准备咗好多嘢 嘅。系啊，你而家做呢一个嘅风骚生活小确幸咧，简直系为你疯狂 shopping 铺路啊！ 哦， 你不停买好多嘢啊！ 杂志咁样。 系啊，你今日夹咗啲咩翻嚟啊？ 我咧就而家虽然个人咧就唔喺直播室， 系咯系咯， 我哋翻到嚟 office 咧，我都话声俾两位拍档听咧，喂，今日咧风骚生活小确幸，不如我哋整姜饼屋啊！ 姜饼屋咧真系好点讲咧，即系好童话啊，同埋好咧。圣诞嗰啲好圣诞嘅气氛，因为你平时好少端午节你会整姜饼屋噶嘛， 系啊， 系咪先？ 姜饼屋净系好似圣诞先见到佢噶咋， 即系等于月饼都系咯， 系啊，限时见唔到嘅， 系啊，系啊， 叫逐啲讲下鬼佬月饼咁啊， 啊都算系噶，都可以算，都啱啊，应节啊嘛， 系 食品， 系啊， 应节食品啦，系啊， 系咧，系啊，系啦，行过啲铺头啊嘅时候咧，见到哇喺圣诞。嚟緊，所以咧就推出好多咧啲姜餅嘅東西。咁原來咧，哦，原來啲細佬哥啊興即係外國啲細佬哥興咧買啲家下盒嗰啲現成嘅嘢翻嚟咧，就砌啲姜餅嘅屋啊、人啊諸如此類 咁嘅。因為咧，即係呢個屋咧就比較硬淨啊，就唔好似嗰啲幾點蛋糕咁樣咧，就整到污糟邋遢咧，咁啊容易搞好多嘅。 但係次次都食唔曬㗎。 嗱，你嗰次買嗰啲咧，你就食唔曬啦。 好大間屋啊！ 呢間就食得曬啦！ 我之前有買過咧，佢係好大盒噶， 係啦，喺姨媽家私嗰度係咪？ 唔記得咗啦。總之咧，如果你當係嗰啲咩單位嘅話咧，之前我買嗰啲咧係嗰啲複式豪宅單位。 哇！你係成個 castle 咁樣喎， 好犀利係啊！成個 castle 翻咗嚟，咁但係咧，我覺得係嘥㗎。係 啊， 我已經係有兩家人咧，四個僆仔嘅咯，四個僆仔六個大人，四個大人嘅咯，但係都嚼唔曬嗰嚿餅屋。 是不是因为不好吃啊本身 太硬 啊 真的很硬我看二有同性真的真的牙都崩啊真的很硬所以今天阿鹏鹏爷那个挺好 啊 他今天带回来呢 我们以为呢是很大盒可以木颜色这样很大盒原来不是喔、 啊啊、是喔、 啊、好像盒这个 挺好粉 这样、 这个挺好 用回这个楼盘市场呢你那个是studio flat 啊 是啊 那些挺好啊我觉得 OK 啊 八零车 啱啱好的的色色真的 十一点半之后嘅风骚生活小确幸咧，我哋就一齐去一齐砌啦大家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 下啦。嗱， 单子我知道，因为头先我咧即系 show 呢个姜饼屋出嚟嘅同时，我就见到阿桂花田话：，我都不甘后人。 系啊系啊系啊，佢都有好嘢。 咩话？ 咩啊？泥胶嗰啲，系啊，泥胶啊！ 你攞泥胶谂住点玩法啊？ 咪喺度整姜饼人咯，都可以噶嘛。 泥胶整姜饼人，跟住点食啊？ 唔系食嘅玩噶嘛。 哦， 即系整动物啦。 我谂住出到嚟都要食添，哇，好可爱喎。 系啊，整完之后留翻俾你仔啊。 OK OK OK。 我哋有间屋咁冇人入去住，冇人气唔得噶嘛，咪整啲姜饼人喺侧近。 系喎，呢个送唔送得俾听众啊？送唔到啊，嗬。 又好难咁样立体去记嘅，系咪先？ 嗰个画面可以送俾听众， 画面可以，画面可以 送俾听众， 系啊，冇问题噶啦。所以咧，我哋希望啦，而家都去到12月8日啦， 系啊。 咁啊，我哋倒数圣诞佳节咧，好似人哋嗰啲咩 advance calendar 咁样咧， 系啊， 每日同你开少少，每日同你开少少。 开咗你嘅 advance calendar 未？ 开咗啦， 开咗啦嘛。 不过跳咗几格咯。一有两日唔记得开咧， 咁就一次过开晒佢咯。 系啊系啊，即系唯有咧话，咦，原来三号都未开，咁啊唯有即系慢慢 你知唔知啊？因为我屋企人多咧，即系因为彭姐送咗俾我哋啊嘛，咁我哋喺度即系好准时咁倒数嘅时候咧，即系佢一系一系得一粒。一系又得兩粒咧，咁即係好難去分啊！你明唔明？ 哦，你話嗰粒朱古力， 梗 係 啦。 你可以唔食噶嘛？ 咁但係唔 兩個細路食咪得咯？ 咁我仲我媽仲阿華啊嘛， 五餅二魚得唔得啊？五餅二魚得唔得？ 你聽啊， 係點啊？ 實情咧，嗰鋪人咧，我係俾曬 office 嘅同事，每人都有不同款嘅 event calendar 噶啦。咁如果你真係好想食佢朱古力，你上去 office 揾啲同事， 佢哋成日都唔開嘅。 哦，咁好啊，我就要去揾佢嚟食啊。 係啦。 好啦，圣诞佳节我哋不停荡紧啊，钟声到，钟声到， 系时候要听下圣诞歌，感受下气氛啊。Santa baby, just slip a sable under the tree for me. Been an awful good girl, Santa baby. So hurry down the chimney tonight.Santa baby, a 54 convertible to light blue. I'll wait up for you, dear Santa baby. So hurry down the chimney tonight. Think of all the fun I've missedThink of all the fellas that I haven't kissed. Next year I could be just as good if you check off my Christmas list. Santa baby, I want a yacht, and really that's not a lot. Been an angel all yearSanta baby, so hurry down the chimney tonight. Santa honey, one little thing I really need, the deed to a platinum mine, Santa baby, so hurry down the chimney tonight.Santa cutie, and fill my stocking with a duplex and checks. Sign your X on the line, Santa cutie, and hurry down the chimney tonight. Come and trim my Christmas tree.With some decorations bought at Tiffany. I really do believe in you. Let's see if you believe in me. Santa baby, forgot to mention one little thing. Santa baby， 我中意啲懒洋洋咁样唱圣诞歌。 Studio 有三个 baby， 好啱喎。 Santa baby， 除咗话系圣诞节嚟紧之外咧，我哋今日都有风 show baby。 Oh yeah, you are right, Santa baby 加风 show baby。 Wow, 因为我哋本来礼拜二系啦，我哋礼拜二嘅呢一个咧，即系就业计划咧，我哋过一段落啦。咁我哋咧上个礼拜预告咗啦， 就转新嘢啦。 系啦，会转新嘢啦。咁啊，同啲 BB 安全有关。 是啊，啲婴幼儿啊，咁啊，都啱嘅。我哋好多听众咧，屋企都好多小宝贝噶嘛， 系冇错， 都系要咧注意一下嘅。咁啊，星期二今天开始咧，就逢星期二都会有啦。咁啊，喺我哋串云三个钟嘅节目入边咧，都会咧系为大家送上呢方面嘅 资讯， 以至到有剧添噶。 啊，系啊，咁可以俾你啲父母听下，又俾啲吓有小朋友嘅即系俾小朋友听啦，系咪？ 系，冇错冇错。嗱，咁啊，小朋友嘅事情咧，最后都要大人去处理噶。咁、啊、我哋大人咧，而家要处理咧，就系得啦。听讲吓嚟紧啊 ，coming soon 啊，好快啊，或者未必，不过吓、 啊。系啊，不过咧就会咧，风就吹咗嚟嘅。 风吹紧嚟啦，次次 收到少少风啦。 次次吹完咧都虽不中亦不远嘅，就 系 话咧好快就会将呢个晚市禁堂食。咁、 嗯 那个系啊，咁然后话嗰个时间咧就系、是、当六点之后咧就 no 堂食 ，no 堂食。 啊，即系我哋以前好似啲饭咁 no 堂食。 系啊，茶面包惨。 啲单身寡仔咁样就。即係要早啲食晚餐喎、 哦。其實咪之前我哋實驗實施過 咯， 外賣咯。系啊，之前咪试过冇晚市嘅时候咧，就夜晚，哇！我好记得噶，嗰阵时我唔记得几多月啦，因为咧，但系喺尖沙咀嗰阵、时，我一做完嗰啲物理治疗咧，我落到楼下七点几嘅时候，咁、过咗六点啦嘛， 系啊， 死城啊嘛， 成条街冇人噶， 系， 啲餐厅咧全部都系咧乌灯黑火，因为佢都冇堂食啦嘛， 咁咪拉闸噶啦， 系啊，佢有做外卖嘅就照 做 啦， 但系真系得门口有灯咁样咯， 系啊， 是是 全部冇人嗰阵时，我直情感受到咧，即系传说中嗰个急景残年啊。 其实系啊， 咁而家可能又要重现啦。 嗰班要翻夜晚工啊，即系可能即系好夜收工嗰啲朋友咧，又轮进啦，即系又可能要喺条街度食风啦，又咁冻。 系啊，如果你仲要开工嘅话咧， 即系讲夜晚开工嗰啲朋友，因为佢哋即系冇理由即系佢要夹翻啱嗰啲叫放工食饭时间咩都好啦。咁佢哋一系要外卖翻屋企咧，但系仍然要翻工嘅。咁你呢个 round 又要谂下有咩地方可以食啦。 除非即系老板谂谂啦，即系一啲原本嘅人手啊， 碟派都好啲系咪？ 系咯，变咗要做外卖嘅时候，可唔可以转一转佢哋可以都帮到手，而唔系话叫佢可以休息啊，唔使做咧？ 系啊，嗱，而家咧佢计划中啦， 咁吹啫，未确实啫。 同埋呢个风咧系点吹咧？佢而家就比较，佢话咧究竟而家咧政府推出嘅嗰个收紧措施咧，同我哋七月嘅时候咧最严厉嘅措施咧， 系 仲有 咩 分别？ 哦， 仲有咩分别？ 因为而家仲有美容啦，仲有健身，仲有按摩嘛。 我仲谂住叫你唔好咁大声啦、 啊， 可能你唔讲佢唔记得咧。 系啊， 你唔好提佢啦。 你话 我条腰骨仲想去揼两下。 我妈都喺度投诉啊，连埋一老人家想去睇下戏嘢都话唔得啊。咁我话、我妈冇办法啦。佢话戏院都冇乜人啦、啊，点解要封啊？咁我话要封就要封啦，唔系话有冇人啦、啊。 要封得封，系咪有食咁嘅歌噶？ 点咧？想点 啊？ 曾志 豪。佢话所以啦，而家大家比较咧。仲话有啲咩措施未限制嘅咧？包括第一就六点后禁堂食啦，咁佢好似好快会嚟啦。健身中心啦，体育处所啦，美容院啦，按摩院啦，就话仲未限嘅。咁即系话咧，嗱，我发觉呢啲算唔算系留有一手啊？咁佢就可以而家咧再收紧嘅时候，你就觉得佢做多咗好多嘢啦。 咁之后佢仲有空间去做咯。 系啊，但系佢收完之后就冇噶咯。 咩叫收完之后就冇？ 如果佢连呢几招都用埋啊，咁佢就 咪好似之前咁严格咯？ 就之前 嘅 系啊，到时个疫症仲耐就惨啦。 我咁谂，好天真嘅佢。 哦， 唔使用嗰几招噶啦，因为到时已经冇事啦。 我都系咁谂 啊，系就好啦。 我都系想咁谂，真系。 嗰啲数字唔系咩数字嚟嘅，咁样话。 我都想啊，真系。 我想问医院里面吓嗰啲人士要点处理啊？唔得噶嘛。 同埋咧，而家佢都嗰、那个叫做社区个意识咧，佢一严咗啊，因为点解咧？我朋友咧上个礼拜咧，佢话佢去咗运动场度跑步，咁咧，但系本来运动场咧应该就 系 话你可以跑嘅，不过都有限聚令。咁你就唔可以即係人群聚集咁樣啊嘛。咁但係佢話咧，你好容易噶嘛。譬如你跑嘅時候咧，即係近啲啊，聚埋，好似近咗啲咧。 即係你唔經唔覺咧，就聚埋咗喺嗰兩個人。咁有即係兩個人得噶嘛。 即係可能有大堆人聚集咗啦。 好多兩個人喺度。 結果你知唔知點樣？ 點啊？被拉啊！ 有人報警。 嚇！ 係啊！我個 friend 話見到有人報警，然後咧警察到場咧。警察就算好嘅，佢见到你哋咧、 就驱散你先啫， 系啦，都系话喂，大家散开啲啦，散开啲啦咁样。 通常警察嚟到就叫佢唔好走， 但唔得喎，跑紧喎，系啦，系啦， 我唔得，唔可以突然间急停，我有事嘅身体。 同埋咁样，因为根据政府规例咧，你做紧运动先可以唔戴口罩嘅。如果你企定咗喺度唔戴口罩， 戴口罩咯， 系啦，咁咪好搞笑咯，不停跑啊，明哥，喂，唔好跑。咁佢话真系即系代表咧，而家个社区互相监督嘅情况咧。 紧要咗好多啊！真系有人打电话。 你话紧要咋？举呢个例子，但我又见到咧，有啲报道咧，就有啲朋友咧就觉得咧好唔掂啊！即系咧冇人举报啊！田北辰啊，系啊，阿田北辰咧就埋怨咧，即系嗱，你虽然话加咗价2000蚊变咗5000蚊，但系个阻吓力咧，佢都系觉得存疑啊，因为佢有见到咧。有啲嘅情況底下，譬如喺亞博館嗰度，有朋友佢話見到咧，有啲嘅相片啊，都會有人咧係冇戴口罩傾偈啊，但又冇人咧係舉報啦，又冇執法啦咁，咁啊覺得唔理想嘅。啊，咁啊呢个咧就即系变咗有名人都开腔讲啦。 其实咧，我想话咧，即系嗰个叫措施咧，吸烟嘅人咧拉低口罩吸烟嘅人咧大把啦，而冇戴口罩嘅人咧都依然有啦。咁佢哋依然咧都喺度，不过嗰啲铺头咧就会好强烈咧，即系嗰啲保安员啊，系佢话你冇戴口罩唔可以入嚟啊咁样。咁譬如咧，我早几日咧就见到超市咧里面咧，咁啊有个职员咧就叫一个顾客咧。就话你戴翻好口罩啦，可能佢戴得唔好嘅，但竟然咧俾人咧喺度哇闹即系十八个字再成十八个字咁闹翻职员， 咪有一个咯， 跟住咪影佢咯，影佢之后我话喂，其实我话你系职员咧，你可以赶佢走，因为你嗰间铺头咧超市系可以有条例噶嘛，即系你话你唔戴口罩你就唔可以入嚟噶嘛， 就算唔系超市嗰条例，根本政府嗰条例啦， 系啊系啊，但系佢冇得执法噶嘛，嗰啲员工咁啊唯有影佢啊，同佢斗闹啊，咁跟住赶走啊！但系佢又唔走咯。 唔系，琴日咪有个打交添嘛，直情要警察嚟到揿低佢啊嘛。 系啊系啊。 不过我又觉得咧，大家要留意翻咧，其实点讲咧？而家你话疫情爆到第四波咧，究竟有几多系因为你话有啲人喺度聚集啊，有啲人所谓你除口罩食烟啊，其实好似又唔系好见到喺佢哋嗰度出现。其实。即系佢个爆发啦，唔系因为话嗱，点解爆到咁紧要咧？因为仲有人喺度食烟啊，因为仲有人咧唔戴口罩入个超市，其实都唔系。 我想话， 其实大家都知系，因为嗰个大型群众嘅跳舞之后，系啊， 佢隐形噶嘛，佢个传播你根本都睇唔到，咁所以其实由边度而嚟，边个惹起啊，都好难讲得。 同埋佢而家咧，因为有啲系有啲证据确凿噶啦，佢跳舞群组咧成家感染咗啊。 系啊， 全家 咁佢喺屋企食饭，佢唔使戴口罩噶嘛。 唔系即系嗰啲就全部中晒而家。 仲有一样嘢，佢哋都有佢嘅生活噶嘛。咁佢哋都会去周围去噶嘛。我想话上两个星期咧，咪有个某大日资百货公司，佢有大减价噶嘛。我想话嗰度啊，人群聚集，我话如果警察嚟啊，肯定开爆佢嗰张单，即系全沓都发晒 啊！我一个人嚟啫， 咩一个人嚟？一堆埋一堆，你哋 我哋冇共同目的噶，你买煲，我买叉啊嘛。我哋 买 第二啲嘢 嘛， 都唔同噶。你买大煲，我买细煲啊！ 一齐俾钱嗰啲点啊？ 你用边张信用卡啊？我哋唔同噶个目的。 太太，你唔好 系啦。你评下你啦，你咪买个煲俾我啊！ 所以咪就系话咯，例系有喺度，但系你话要执行咧，真系多多处境系好困难啊！即系你唔好讲话一齐去购物嗰个处境啊，你净系搭公共交通工具啊，我成日都讲嗰个处境，你都难于去实施你嗰个法例啦。是不是 都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我们目的地不同 啊是啊啱啊你们一起落啊 总之冲过去啦我们冲过难关啊 天一光今天该怎过大概想睡到醒了又如何睡觉压力沉重算什么谈话赞亦放下有什么可出错睡觉抱憾遗憾算什么梦掉我是我便从头活过冲过去难道开不开心需要世上允许冲过去能放得低才抱得起有气力豁出去又怎可输给情绪多少光景怎么牵挂梦背影便错失美丽落霞环内有石头闹着有用吗凡事放大一声招呼都很可怕梦里有道墙逃避有用吗难道困在困局狂魔想允许冲 得低，才抱得起，也算是壮举。受高低情绪，又涨又退像潮水。其实眼泪何比药水，随缘撕退，烦恼都带泪。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布新一轮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佢表示会要求公务员上班需要再压缩，尽量安排公务员在家工作，食肆晚上六点将禁止堂食。至于上一轮措施，一些未关闭的处所有需要关闭，包括健身中心、体育处所、美容院和按摩院等。當局會研究再向受重創行業提供支援。 所以第一個措施呢，是需要進一步減少在社區裏面的人流，包括在公務員那方面呢，我們要再壓縮公務員需要上班，盡量呢要求公務員呢都是在家工作，亦都強烈呼籲私營的機構和其他公營機構的僱主呢都是考慮這個要壓縮人流的需要。第二方面呢，就是那些營業處所，我們沒辦法，都是需要禁止食肆呢在晚上大概六點後呢就不能夠再安排他的顧客呢是堂食。其他在上一次上個禮拜生效的仍然可以適度運作的處所都要全面關閉，包括健身中心、體育處所、美容院和按摩院。咁我哋將會係定一個規例，更加明確咁去賦權俾食物及衛生局局長，係出現咗呢一種嘅情況，需要某一啲處所、某一啲範圍嘅人接受病毒檢測嘅時候咧，我哋就要呢啲人士咧喺完成檢測之前逗留喺原本嘅有關處所，唔能夠去其他嘅地方嚇。咁呢個工作咧係會進行。 立法會前議員胡志偉、朱海迪、梁國雄以及民陣召集人陳浩桓等多人朝早被警方上門拘捕，指他們涉及七一遊行多項罪行。民主黨在社交網頁表示，胡志偉今朝六點三十五分在家中被警方以涉嫌煽惑他人參與今年七月一日非法集結以及參與七一非法集結被捕，警方又以搜查令要求拿走今年七一遊行穿著的衣物。前議員朱海迪在社交網頁表示，今朝被拘捕同搜屋，警方指佢涉嫌今年七月一日举行或组织未经批准嘅集结，以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嘅集结，被带至八乡警署同元朗警署。陈浩桓喺社交网页上载片段，显示几名重案组探员今朝上门，以涉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举行或组织未经批准集结，以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嘅控罪拘捕佢。社民連亦都表示，梁國雄、曾建成等多名成員以及東區區議員陳榮泰亦都被拘捕。美國國防部宣布對台軍售案 出售總額達到2.8亿美元的戰地信息通訊系統，最快可望在一個月後生效。今次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年第6度對台軍售，亦是他上任以來第11次對台軍售。美國國防部表示，美國持續依據台灣關係法供應和出售所需的防禦性武器，顯示美方協助台灣強化整體防衛戰力的承諾不變。台美雙方將持續鞏固安全夥伴關係，以維護台海區域和平穩定。在台灣總統府表示，美國再度對台軍售有助強化台灣防衛力量。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同有几阵雨。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60点，跌145点，成交金额48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7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1点，升27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京东健康新上市报99.95元，小米集团26.4升1.25元，腾讯控股585.5元升2元，美团283.6升2元。中国平安94.2跌2.35元，比亚迪股份181.9升5元，京东集团324.2跌7.6，中海油7.02跌0.5元，阿里巴巴257元跌1元，中如置地2.12系升2.7。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1，日元104.06，瑞士法郎0.891，加元1.28。人民幣6.538，英鎊對美元1.335，歐元對美元1.211，歐元對美元0.743，新西蘭元對美元0.704。日經平均指數報16,475點，跌72點。港金現價報17,230元，升2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65.81美元，賣出1,866.7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咧，先同你讲咧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博围嘅第一、二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净系得第三条线可以行车，咁所以非常挤塞。龙尾排翻过去咧，元朗公路跟住崇正新村。重复多次咧，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博围嘅第一、二线有交通意外，咁剩翻一条行车线系通车，咁龙尾咧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跟住崇正新村，咁啊非常挤塞噶。咁另外咧，元朗嘅公鞍金路去教育路方向，跟住十八乡路一段咧，亦都系挤塞，龙尾咧就排到去木桥头村嘅，咁所以一带咧都系挤塞。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去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新威园一段挤塞，排到去糖厂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啦，清水湾道落返去坪石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挤塞。咁喺葵涌嘅大白田街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石梨二村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35X 同埋935咧需要改道行驶。咁喺沙田围路亦都有爆水管，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牛皮沙街嘅第二、三线封闭，一大车多。九龙城的东正道都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线到一段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大埔公路松仔园去大埔、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儿歌中的大道理，成人都好难参透。 书本中有龙墙，抬头只得操场，世界哪儿有着农夫在残阳。 情歌中的童趣，给你最单纯的甜美。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拳击啊！哇，你个孱仔好可能讲拳击系啊，因为孱咧更加中意睇呢啲啦。睇下强壮嘅格斗技运动啊！咁啊，最近咧原来咧就好多拳赛咧就有进行噶，例如早前咧即系泰神啊。明明是上一代的回忆来的啦，他又复出，咁虽然这个表演赛就好像打成 Super 咁样啦，咁但大家都觉得呢，回味返昔的呢这个拳坛王者的风采呀。咁近日呢亦都有第二个拳王呢諗住再复出，这个呢就是梅伟达啦 ,Floyd Mayweather。点解呢？因为他呢諗住呢就同人哋打呢个表演赛呀。咁但他个对手是哪个呢？犀利啦。他的对手呢不是那些严格意义上的拳王啦，亦都不是一些即是职业拳击选手啦。他的对手是等等 ,YouTuber。是没错，你没听错。他的对手是一个 YouTuber。他的 YouTuber 呢即是现在大家最兴的那些叫做网红啦这样。那么犀利啦。他为什么要跟这个YouTuber 对战呢？那么话说呢即是如果你要再仔细去分析呢，之前呢原来呢就有一个 NBA 的球星呢 ,Nick Robinson 呢，他就挑战了另一个呢YouTuber, Jake Paul。咁啊，佢哋打完之後咧，咁啊 ，Nick Robinson 就輸咗啦。咁咧，大家就話：，切，原來你即係得把口嘅。咁呢個 Mayweather 咧，佢就話啦：，我要替佢報仇。咁跟住佢點咧？佢就要直接咧挑戰呢個網紅嘅哥 Logan Paul。咁啊，就要同佢對戰啦。呢一扎人名咧，可能聽到你頭暈眼花，其實唔重要嘅。重點係咩咧？各位，原來而家咧新嘅拳賽模式咧係咁樣嘅。佢唔再係咧，用一啲傳統嘅拳擊選手咧互相對壘，即係大家即係印象中嗰啲咧，即係好似頭先嗰啲名啊，咩泰神啊，對梅偉達啊嗰啲，原來唔係噶啦。而家咧最新嘅玩法咧就係最緊要夠噱頭，無論你係用乜嘢聲名望都好啦。譬如之前咧泰神復出咧係一個噱頭，而家呢一個咧佢哋新嘅噱頭咧就係話一個傳統嘅拳手就要同一啲咧。唔系呢个拳击界嘅人士进行比赛，譬如头先讲个 Nick Robinson 系打 NBA 嘅啫嘛，佢打篮球嘅。但系原来咧呢一种叫做跨界别嘅比赛咧，大家好有兴趣想睇嘅。嗱，我哋举个例子啊，你话咧，如果我哋之前我哋咪试过咧，即系喺我哋香港嘅运动界咧，有呢个刘翔就同古巨基咧合唱歌啊嘛，哇，都十几年前啦吓。咁当时大家就好新鲜啊，觉得，因为你会发现，咦，唔系，刘翔系跑步嘅啫，原来佢唱得两嘴噶，同阿古巨基仲唱埋歌添啊！咁你就会觉得好新鲜啦。咁啊，后来唔系有一扎呢啲体育明星咧，都想转型就做娱乐圈噶嘛？刘璇啊，嗰啲都有试过噶嘛？冇错啦，就系呢啲 crossover 嘅组合咧，原来就令到大家咧好着迷噶。咁啊，而家无论系呢一个Mayweather 咧。佢就要挑战咧，都系一个 YouTuber， 都系个网红嚟嘅啫嘛。大家反而觉得话咧，哇，好有睇头啊！究竟拳王对网红咧，系会有啲咩情况咧？嗱，所以假以时日咧，好有可能你会见到咧，就系咩菠菜莲大战拳王啊，猪肉荣大战拳王啊。总之唔同界别，你越系同嗰个拳击界咧相距甚远咧，大家觉得个噱头咧就越够嘅。而且咧，你唔好以为佢嗰个即系疫情受影响。 佢哋咧话喺online 咧卖飞咧都卖得好劲噶。佢哋而家咧譬如话每一张飞咧，佢哋计头一百万个咧，就譬如话卖39.几美元。如果咧去到一百万个之后咧，就收你49.几美元。即系话咧早买早享受，迟买就多几嚿。呢、这个就系最新嘅呢一啲行情嘅玩法。咁要推介你睇嘅片段咧，当然就要介绍下呢一位啊，被誉为不败拳王啊，50-0啊，到而家呢一个即系 Mayweather 赚钱又多。咁啊，其中一条片咧，嗱，就算你系外行人咧，你睇下佢嘅训练方式咧，你就会见到佢个拳技几咁精湛。影片上面见到佢咧，就对住嗰个咧，即系嗰啲绳球啊，咁咧咪有条绳咧，中间圈住个波波啦。以前睇 Rocky 嘅时候都见到有噶嘛，原来咧。佢呢个绳球好难打得中噶，但系 Mayweather 咧，佢话喺呢一个嘅训练片段里边咧，佢话佢连续咧唔知50下都冇 miss 到任何一个 punch 啊，全部都中晒噶。你见到佢咧，即系非常之灵活，甚至乎咧拍呢条片嘅人咧就话啦：，各位街坊，你都可以自己买一个训练球咧喺屋企试下，你就会知道究竟有几难噶啦。系啊，如果真系打拳咧，梗系唔建议你啦。但系如果你想体验一下拳王训练嘅情况咧，可以睇下呢条片，可以自己屋企玩个绳球。我推介嘅二摩字公仔，梗系拳套、拳套、拳套、拳套啦。瞬间看 channel， 其实我哋呢位拍档咧，佢个体格咧，我觉得都几接近一个拳击手噶，重心又低，马步又稳，拳法灵活啊！最紧要系咩啊？宽阔胸膛啊，肌肉都唔少噶。不过唔知佢挨唔挨到一两拳呢？程振鹏有冇兴趣都同佢哋而家玩跨界别嘅组合啊？你可以作为我哋电台界嘅代表、啊，呢铺名成利就靠你啦！ 真系讲得轻松啊！实情我都试过咧，学人咧玩下泰拳啊！ 泰拳， 你记唔记得啊？我曾经咧俾呢一个对上一个台长系咪咧？我咪曾经拍过嗰啲片嘅， 哦，即系嗰啲咩 佢叫我哋各人去试啲嘢，我拣咗泰拳啊嘛。 结果咧？ 结果咪成个瞓低咗喺个地度咯，冇人打击我噶，系我自己挑战唔到我自己啫，因为真系好难噶。你话打嗰个绳球啊？ 系啊系啊系啊， 都有类似咁样嘅嘅练习啦。好攰啊！ 会唔会因为你 虚脱噶？ 会唔会因为你只脚底唔够高咧？ 我都未起脚啊！唉，真系。总之咧，都系一项非常之咧强大体力嘅运动嚟嘅。我会练习嘅，但系咧挑战应该系挑战唔到人哋噶啦。啊，反而咧，我啊想咧同大家计下条数、哦，计啲咩数咧？就系、是、咧，阿桂花田啦，同埋阿曾志豪咧，就可以咧俾到一啲嘅参考数字我哋啦。啊，大家就可以问下佢哋嘅系咩数啊？就系、是、当年结婚嘅时候使咗几多少钱咧咁。因为最近咧就睇到有一则嘅新闻啊，佢就话咧，香港咧有一个网站啊，访问咗咧系超过1000位咧，喺今年至到咧2022年系准备会结婚嘅一啲嘅市民啦。咁啊，当中咧问下佢哋咧结婚个开支会系使几多钱啦？啊，有个数出现咗，咁就话平均咧系大约系使36万港纸嘅咁。咁啊，計過呢條數咧，呢、這個網站分析咧就話咧，係比起按年嚟講咧係減少咗噶，減少幾多啦？2%啦嚇咁。咁、啊、另外咧，亦都睇翻啊，全年啊，究竟喺政府嗰個統計數據方面有幾多宗嘅結婚咧？咁咁啊，全年舊年咧就有44,247宗。好啦，睇翻今年。又是那句啦，由於受到疫情影響，真的少了很多人結婚的。今年呢由1月至到去9月那個結婚的宗數呢暫時來講只是得17,100多宗。哇，比起去年同期是減少了是 45%， 差不多一半這樣的。雖則呢有一些朋友會說呢、今年呢其實就是雙春兼闰月呢是很適合結婚，是結婚的好年來的。咁但是呢真係受呢個疫情影響咧，好多朋友咧都可能要延遲佢哋嘅呢個做結婚嘅大計啦嚇。咁啊，原來咧計計埋埋咧，如果少咗咁多人話今年會結婚嘅話咧，有一個嘅消費市值嚟到計算啊，話咧少咗人結婚咧，整個消費市值咧係唔見咗75億港元嘅。 唔見咗咁多錢，咁因為冇人使錢，冇人使錢喺邊啲地方呢？譬如最受打擊嘅就梗係婚宴嘅飲宴方面啦，以至到呢其他譬如旅行啦，因為冇咗度蜜月呢回事啦嘛，都冇得去外邊係咪？咁但係呢亦都喺呢個婚禮嘅開支上面呢又有啲嘢係升咗㗎喎，係邊啲呢？就係呢一個嘅攝影啦，或者嗰啲叫咩幫你拍攝啦，仲有婚紗禮服嘅租借啦，同埋化妝 set 頭嘅嗰啲嘅聘請嘅洗費啦，呢啲呢反而係有上升喎。咁其實呢分析返嚟呢亦都係合理嘅，因為多咗朋友呢即係堅持喺今年要結婚嘅話呢，咁佢哋都結果係要喺啲限聚令底下呢佢哋要拆開兩日啦。咁拆開咗兩日，一日行禮，一日呢就係請食飯。咁結果就要使多咗錢，咁呢方面呢就有咁樣嘅開支。咁當然我哋都會諗呢就係、是、喂人情又點呀、啊、應該唔使點俾啦今年，因為都冇乜點去飲咁。人情方面呢都有做咗啲統計嘅，就話呢今年呢嗰、那個中位數下、啊、原來呢去嗰啲嘅高級酒店飲宴嘅話呢係1500人情，咁係比往年呢增加咗100日，係1500喎而家個中位數。好啦，咁有啲平啲嘅，就係、是、呢有一種中位數呢就1000人情嘅啫。咁去邊度飲嘅呢嗰啲就話呢如果你係去特色婚宴場地飲宴，佢又冇注解呀咩叫特色婚宴場地啦。咁嗰啲又平啲喎，1000嘅中位數嘅人情就係、是。咁睇下你覺得呢啲值唔值得參考啦。不過呢老老實實啦，從來呢都覺得結婚唔係兩個人嘅事嘅咩？咁如果真係自己本身冇咁多錢做儲備嘅話，咁咪簡單啲囉，係咪使乜咁鋪張要使咁多錢呢？真係呢一個問題真係諗一世我都諗唔明啊！咁不如睇下人哋啲結婚片啦，實在呢太多啦。你話呢如果揀一條嘅結婚片嚟去睇嘅話呢，我會推介呢大家睇一個咁樣嘅 channel 啊，呢個 channel 呢叫做唔知佢係讀換神定係玩神啦，就係、是、叫做換神醫心啊。咁佢有一條嘅短片分享呢，就係、是、寫住呢威廉王子皇室婚禮不為人知的入場片段，咁都係9年前嘅片嚟㗎啦。咁片中呢見到呢一班呢即係達官貴人咁款嘅人呢就坐咗喺呢一個嘅教堂嗰度正襟危坐，咁就氣氛好莊嚴嘅。突然之間呢背景音樂呢就響起好強勁嘅跳舞歌曲，跟住就有一啲身穿禮服啊，甚至乎係軍服嘅英式打扮嘅紳士淑女呢就跳住舞咁嚟到進場。嗰、那個情形呢就好似你喺婚禮上面呢見到一對新人進場咁樣嘅樣啦。罩眼睇呢嗰啲賓客入場嗰啲呢跳晒舞嘅呢都好似好熟面口喎、啊。睇睇下咦唔係喎，呢個咁似查理斯王子同佢老婆卡米拉嘅。咦跟住後面仲有咦呢、這個咁似菲臘親王啊英女王咁嘅。仲有一個嘩勁似啊亨利王子喎、啊。跟住仲有威廉王子咁嘅款嘅新郎哥呢跳 over 咁樣嘅形式出場，仲迎接埋呢穿晒婚紗，個樣就極似海特嘅新娘子啦，跳晒舞咁樣。嘩全場嘅賓客呢喺教堂嗰度真係起晒身啊，拍手尖叫咁啦。嗱呢條片呢睇落去呢真係冇想象到啦英國皇室嘅婚禮呢可以咁好玩咁突破下。不過精明嘅網民一睇就知其實嗰啲全部都係 A4 嚟㗎，即係喺外國呢專係愛嚟模仿啲英國皇室成員嗰啲演員啦，咁但係佢哋都好有趣啊，拍咗呢一條片睇落都幾搞笑嘅。雖然呢大家知係假嘅呢條片啊，咁但係呢睇得開心咪得囉，就好似結婚咁啫，簡單唔使錢都得㗎，係咪？只要佢兩個係真心相愛咪得囉。所以我彭仔呢就會俾5個彩炮 emoji 呢條片啦。瞬間看 channel 啊，我就要問桂花田啊，究竟當年佢使咗幾多錢呢可結婚？ 嘿，講錢嘅咩？講心㗎嘛，係咪？呢啲唔好講，係咪你俾返我啊？ 如果人人懂得物尽其用咧，就唔会出现浪费咧。尤其系土地嘅问题啊，香港咧其实有好多空置嘅用地啊、校舍啊、停车场啊、政府物业啊等等咧，好多好多嘅。有啲空置咗咧十年八年啦，其实真系有啲讽刺嘅。有人等极都上唔到楼，因为唔够楼啊嘛。啊，但系有人要负责用地咧，就父老懒理啊。其实都真系几浪费得紧要嘅。咁可以点啊？不如参考一下丹麦啊，佢哋咧将一个咧空置嘅停机坪啊，就将个空置嘅停机坪咧改造成一个咧垂直农场，用嚟咧停放飞机嘅停机坪咧，佢占地7000平方公尺啦，楼底咧有成14层楼高嘅层架啦，系咁爱嚟做咩啊？咁公司咧就创办人就话咧，希望咧成为全欧洲嘅最大嘅一个垂直农场之一。佢哋咧虽然咧即系冇泥土啊，同埋太阳光种植啊，但系咧就系用100% 风力发电啊，24小时年中无休咧，就用呢个 LED 灯咧照射，循环再用所有嘅水啦、养分啦、同俾肥料。咁样卖点就系话佢唔会伤害，即系唔会伤害嗰个环保嘅个意识啊。咁啊，所以咧，佢哋咧每年咧系有15次嘅收获啦。但系啊，出年第一季就可以有200公吨嘅作物。如果咧达到全面运作嘅话咧，仲话可以有1000公吨嘅作物啦。嗱，其实只要有地方改变少少用途规划，咁就可以咧成就咗呢间公司嘅。咁我哋真系可以谂下。咁我哋成日讲咧，见到咧香港就话石屎森林系咪？佢抬头望好远好耐咧，先话啊，系啊，见到个月亮，见到个天空。咁喺大陆咧，佢哋咧喺呢方面咧都想做得好好嘅。即但系有时咧，好多时都事与愿违啊。喺 YouTube channel 咧去 search 咧，垂直嘅就即刻见到咧有垂直森林。咁我好奇一睇啦，咩叫垂直森林咧？咁咧就系喺成都啊，佢哋咧系起咗咧首个叫垂直屋苑啊，唔平噶，都成千万嘅。咁啊，全栋楼咧就种晒咧啲植物咧喺个露台度，咁话可以减少噪音啦，夏天啊唔使开冷气啊，电费啊都可以悭翻，仲可以咧夹埋嗰啲叫成日都俾人咧诟病嘅嗰啲雾霾啊。咁啊，其实都几好啊，系咪先？好似环保咁样，又可以空气净化。但系睇到嗱呢啲呢个嘅赞好咧，就系两年前。因为佢可能系两三年前系起嘅，咁但系近排咧就睇翻咧，有好多条新嘅标题就写住啦，垂直森林800多户仅10伙入住率超低，咁点解咧？啊，好多人都话，哇，嗰度嗰啲蚊啊多过人啊，点搞啊？嗰啲植物啊，冇人去收葺啊，乱草横生啊，你住埋我份，哇喺！大家不妨去睇下台视新闻佢里面嘅解说，究竟咩叫做垂直森林？点解得800多户得10伙入住呢？我会俾5个 O 嘴嘅 emoji 佢。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今日呢个 safety， 我哋有啲咩玩噶？ 我哋要打声招呼先。早晨，首恩剧 Crazy Lion。 哦，早晨啊 ，Crazy Lion。早晨，肥妹仔。 系 早晨啊，首恩剧。早晨，肥妹仔。喂，咁多位咧唔出声嘅同学仔女啊，喂，我哋由今日开始咧，星期二咧，可能我哋就变咗做风骚 baby 啦。 系啦 ，Hello。 咁要做啲咩教我哋？ 进入我哋嘅环节啦。 我就会考下你两个啦。 系好啊。 因为咧好多时候咧，要注意一下啲细佬哥咧 ，B B 咧，好似我哋咁样嘅成长要安全嘛。 系啊系啊。 今日我嚟考下你哋。 好。 B B 瞓觉啊，以下边种嘅睡姿系较为适合兼安全啊？ 好。 即系我哋点样瞓觉？ 系啊系啊。 A B B 打侧瞓。 炸出新饭。 系， 我中意噶。 B 啊 ，B B 平放个背脊贴住个张床咁瞓。 系。 C B B 好叹好舒服咁趴喺度瞓。 得三种咋？ 系啊。 瑞芝里边仲有冇荔枝啦？ 系啊，有冇荔枝？ 八荔枝啦， 有冇树枝啊？ 冇啦， 你答啦，系咪唔识 先？我就会拣自己中意嘅打汁饭。 打汁饭啊！我咧就中意，我中意咧贴住地下嘅，我会吊住趴喺度瞓。 咁唔好噶， 系啊系啊 ，B B 啊，讲紧收一皮 啊！拣呢两个答案咧就好危险啦。 哎呀，点解啊？ 正确嘅咧，应该系。较为安全啊，咁咧就系 B， 就系咧个背脊贴住个床面咁样瞓 ，B B， 因为咧打侧或者趴喺度瞓咧，担心啊会出现咧唔同嘅情况咧，会引致咧系窒息噶，会个 B B 会短冇命噶， 系啊，咁危险噶。 但我仰天瞓，我惊我个肚皮俾野兽袭击。 边个野兽啊？ 我惯咗，我喺野外度生活。 因为咧，你哋啊有冇留意到？有时咧，我都见到咧 ，B B 床上面咧嗰啲枕头被铺公仔，哇，多到堆埋咁。啊，嗰、那个 B B 如果咧转一转身咧，哇，跟住佢冚咗个面啊，个口仔、胃仔喺个床嗰处啦，又有啲铺嗰啲被铺啊， 冚住咗。 冚住咗佢咪焗死佢啦，死咗噶咁样。 系啊，咁咪叫嗰啲爸爸妈妈唔好摆嘢喺我哋啲床度啦，都嘈我哋噶嘛。 肥妹仔啊，你而家终于知道咧，你爸爸妈妈唔系唔锡你啊，佢咩都唔摆喺你床头，系为你安全咋。 有啊，所以讲紧咧，大人真系咧唔好独留嗰啲 B B 喺屋企啊，甚至乎喺街啊或者车上面啊，因为 B B 其实你真系要啊。睇多几眼嘅，睇少眼都危险啊！ 咁 Chris Lion 啊，你爸爸 Lion King 咧喺咩你附近啊？ 系，佢望住我。 佢有冇叫一声嚟听下？ 哇！ 哇，好核突啊！ 曾建成等多名成员以及东区区议员陈荣泰亦都被拘捕。有美国政府官员透露，总统特朗普将于当地星期二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确保美国政府取得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优先供应给美国民众，之后先支援其他国家。一名官员透露，有关行政命令将建立一套让美国政府机构协助其他国家取得疫苗的框架。外界不清楚特朗普为什么要以行政命令来确保疫苗分配，但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的方式一直备受批评，相信他希望透过疫苗的快速研发和配送争取支持。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和有几阵雨。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87点，跌119点，成交金额58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4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88点，升15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京东健康新上市报100.3，小米集团26.8系升1.65，腾讯控股587蚊升3.5，美团288.2升5.8，中国平安93.85跌2.7，中海油7蚊跌0.7，京东集团3.2系323.6跌8.2，比亚迪股份182.9升6蚊，阿里巴巴257.4跌6毫，汇丰控股41.35跌1.5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1，英镑10.349，瑞士法郎8.702，澳元5.758，加元6.06，新西兰元5.454，欧元9.39，每百元对港元7.4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39。日经平均指数报26,475点，跌72点。港金现价报17,230蚊，升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7.58美元。卖出1,868.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日驳围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咗大约系五分钟，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都系好挤塞啊，车龙好长，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唐人新村，咁亦都影响到青山公路嘅潭尾段去落马洲方向啦，近住骏联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喺坳头交汇处，公鑫路去翻教育路啦，近住十八乡路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君逸轩日，重复多次啦。较早前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驳围嘅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咁一路排翻去元朗公路近住唐人新村，咁青山公路嘅潭尾段啦，去落马洲方向近住骏联一段挤塞，龙尾喺坳头交汇处；公鑫路去教育路方向近住十八乡路挤塞，龙尾就喺君逸轩。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英皇道去铜锣，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新威园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渣华道。喺九龙啦，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安秀道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葵涌大白田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石梨二村的唯一行车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35号 X 和935要改道行驶。沙田围路有爆水管，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牛皮沙街第二三线封闭。九龙城的东正道都是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乐善道一段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大埔公路松仔园大埔、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屯门公路丽城花园屯门和青屿干线柏丽湾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息时，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音乐说。殷永培的音乐选择 ，Eason 嘅陀飞轮。 咁对我嚟讲，我觉得每个人咧，无论任何时候都需要听下呢首歌。曾付出几多心跳？咁我同我个前度詹瑞文啦，我自己都几 shock 嘅，即系都真系决定去分开嘅时候，咁重新执过成个柜桶。我谂执走咗一样最重要嘅就系嗰种骄傲。其实我谂我系一个好骄傲嘅人咧。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十一点之后嘅风骚快活人咧，讲下天气先啦吓。 好啊，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1%。直播室有曾志豪，有桂花田，咁啊，电话里面有程振鹏。 冇错，嗱，我哋今日开始咧就会有呢、這、一个风骚 baby 要 safety 啦。 系啦， 星期二， 即系话要 B B 喺屋企咧都系要家居安全，好紧要啊。 冇错，嗱，咁咧老老实实，我哋成日都睇报纸咧，就有个标题都系咁讲嘅，生仔要考牌。 系， 因为通常咧就会见到啲阿妈或者阿爸咧。疏咗咁样咧，譬如可能话哇，独留儿童啊，又或者咧就一路 啲 case 咧真係好恐怖啊！ 係啊，或者可能綁住佢喺個車度自己走咗好多呢啲嘢咧。 早排嗰個鬥氣嘅就癲啦， 嗰、 那 個直情就有人死咗添啦。係啦，嗱，咁老實，你話你叫考評局，唔通真係整個牌照咩？真係生仔要考牌，又做唔到噶嘛？係咪先？但係你話如果唔係要考牌啊，可唔可以俾你咧？即係預早。温习一次啊， 或者系知道多啲啊，即系你唔去揾人问啊，或者身边冇朋友嘅，系生咗 B B 啊等等嘅嘢嘅，咁啊听下我哋逢星期二呢度啊呢段时间啦，吸收多啲。我哋咧打后咧即系十几个礼拜系嘛，都会有咧Feng Shui Baby 与 Sandy 嘅一啲短剧系啦。 特别系今集呢一集嘅剧场咧，其实真系呼应头先个话题。 系就系独留咗个 B B 喺屋企。 生仔要考牌，如果你唔识考牌嘅话咧，佢呢个剧里边话俾你听，不如试下咧。熟習一次， 預 習一次， 原來有啲咁嘅嘢，我都唔知喎、 啊。所以我覺得咧，喂，真係啊，新手又好，舊魚新知啊，即係好似阿田呢啲過氣孕婦咧，都可以聽下咧，究竟點樣俾你預習一次湊 B B 咧，係會湊得出色嘅咧？咁啊，聽我哋呢個廣播劇，你會見到我哋好多同事一齊參加演出嘅。 好， 兒童事務委員會、 勞工及福利局。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丰收快活人之 丰收 baby 要 safety， 丰收 baby 要 safety 剧场 第一集，全港首个机械人 BB 上线啦！ 哇！星期日有得打机真系爽到爆啊！咦，手机有讯息、啊，等我睇下先。吓，唔系啩？ 咩事啊，老公叫得咁大声嘅？ 喂，老婆，你快啲过嚟睇下呢一个讯息啊！ 咩啊？睇过？吓，你阿妈阵间上嚟呢度探我哋？ 你话系咪大件事啊？你阿妈见到我买咗咁多新嘅玩具，实闹死我啦！ 我厕所又未洗，地又未拖，你阿妈实俾说话我听啦。佢有冇话几时到啊？ 吓，有冇咁快啊？ 奶奶，饮茶啊，奶奶。 哎呀，阿 Lu 心抱啊！做咩手都震晒啊？做咗啲衰嘢唔见得光啊？咁惊嘅？定系奶奶真系好得人惊啊？喂，你跟住六亲啊，热茶嚟噶，六亲自己，我点好意思咧吓？ 阿妈，今日做咩咁好上嚟探我哋嘅？系咪有啲咩事啊？ 冇，哎呀，你哋两个结咗婚成年咯，嗬，系咪啊？应下机啊，系咪啊？诶、哎，我知道你哋咧都好想生小朋友啊，但系咧又见你哋咧迟迟都未有呢、這个咁嘅计划，咁咪想嚟了解一下你咯，系咯。 嗱，阿妈，嗱，生仔呢个话题咧，其实都连续讨论咗52个星期噶啦，每个礼拜一次，每次3个钟噶啦。 系啊，我就系见咁样嘅计划咧，即系我走上嚟倾偈，倾咁多次都好似冇乜意思又吓、啊，好似听唔到 action 咁啊！你哋 agenda 即系去咗边度嘅时候，我记得啊，你哋仲话想迟啲生啊嘛，我记得嘅。哎呀，我连嗰、那个吓、啊、开会嗰张纸都摆埋喺度啊！啊，你哋最新嘅理由系咧，话系阿 Lu 咧就新抱咧就翻工嗰度咧接咗个大 project， 诶嚟紧咧成年都会好忙，所以咧想下年生啊嘛，我知啊。 系啊系啊，奶奶，啲、project 咧真系好大坛噶。嗱，好似今个星期日咁啦，我都仲要翻公司开会噶，所以真系好忙噶。 哦，我知道你忙，不过想当年咧吓、啊，你听我讲啦，我同阿摄个老豆，即系你老爷咧，咪系一边做嘢啊，一边凑下摄，所以话咧几忙啊，其实都可以挤到啲时间出嚟嘅。只不过我知道斋讲咧，你哋系唔会信嘅，一定要你哋亲身体验一下。所以我谂住买部机械人 B B 送过俾你哋啊，当系一个礼物啦。一边翻工一边凑仔，练定就啱噶啦。 机械人 B B 吓， 哇老婆，你咁惊嘅个样，系咩嚟噶呢样嘢？ 唉，呢 部机械人 BB 是最新产品嚟嘅，佢嘅外形咧同人类一岁以下嘅 BB 系一样嘅，而且连行为都系一样嘅。 咁都几得意喎！ 系啊，佢仲识 Vivi Bubu 啦，所以咧要换片啦，又识扭眼瞓打 C X， 仲会饮嘢逐亲添啊！夜晚啊识得敷被啊，因为佢会冻亲啊。仲会周围爬跌亲啦，同真嘅 B B 系一样嘅。 我新抱仔真系 really good 啊，真系，哎呀，系啊系啊，嗰、那个机械人 B B 啊，象征度好高嘅，所以都唔平嘅，好叻啊你啊 Lulu， 奶奶啊。咁贵咧就唔好买啦，嘥钱啊！ 嗱，即系咁样嘅，贵就贵啲啦。但系咧，你哋可以体会到咧，我几贵都买啊！啊，你哋咧系有能力有时间凑到 B B 嘅，几贵都值得噶。时间关系，我已经买咗，唔知几时送货咧。 到货啊！唔该开门啦。 咁快？系啊 ，B B 几脆子，阿 Lu Simple 啊，啊你睇你一抱 B B 咧就开心到，我见到你抱住个 B B 开心到咧眼泛泪光，嗰份咧母爱咧散发晒出嚟啊！ 系啊，奶奶，啊、我真系好开心啊！ 系咯， 老公啊，不如你都抱下，感受下嗰份喜悦啊！ 诶、哎，等等先啊，老婆，阿妈，其实咧我同阿 Lu 真系凑唔掂个 B B 噶， 真系凑唔掂。机械人 B B 咧冇得退货噶、哦，你点都要凑噶啦，一系咁啊，你真系凑唔掂嘅话，阿妈抵谂啲，我搬埋嚟同你一齐凑， 奶奶奶奶 一齐凑， 奶奶奶奶放心放心，我哋两个咧会好好咁凑呢个机械人 B B 嘅，将来咧真系生细路嘅时候咧都冇问题嘅，唔好劳动到你。 系啊，阿妈，其实咧我哋两个会凑得掂噶啦，你唔使搬入嚟住噶啦， 咁咪好咯，原来时间都唔早啦，我差唔多时间去打牌要走先啦。啊，乖仔阿摄，你送我落楼啦吓。 好啊，终于嚟到呢一个时间啦，冇问题噶。嗱，老婆，你一个人睇住呢个机械人 B B， 应该都冇问题噶。 都冇问题嘅。 好，阿妈，咁我哋行啦，快啲啦。 好啦，咁啊 ，Lu 新抱啊，你好好睇住 B B 啦吓，拜 拜，拜拜奶奶，拜拜。 啊 ，B B， 你都真系几开心噶、哦。 是不是很开心啊你？ 哎呀，几得意啊！ 吓、啊，瞓着咗啦，又会咁快嘅？ 好，咁等我抱你上我张床度瞓住先。B B 乖乖地搞搞猪啊！边个打电话嚟啊？喂？ 喂，阿 Lu 啊，我咧到咗港铁站啦，你嗰份文件搞掂未啊？你个人嚟得未啫？ 哦，阿 Lu 啊，份文件咧喺我手噶啦，你等一阵先，我即刻到啊！ 你快啲手啦，好赶啊！ 哎呀，死火啦，要出去添，但系我出咗去就会得翻呢只机械人 B B 一个喺屋企，冇人睇住佢得唔得嘅咧？点算好呢？不过我落一落港铁站，来回顶多都系15分钟啫，翻到嚟 B B 都应该未醒嘅。好啦 ，B B， 你乖乖地瞓啊，妈咪出一出去，好快翻嚟啊！ 翻嚟啦，老婆，老婆，哇，一阵啫，佢去咗边啊？B B 嘅喊声喺主人房度传出嚟嘅，等我去睇下先。哇，机械人 B B 做咩一个人喺地下噶？等爸爸抱抱，开翻开翻，开翻，乖乖乖乖乖。B B 你见点啊？睇嚟你喺张床度碌落地下嘅。你有冇撞坏个头啊？撞出个脑啊？等我检查一下先。诶，阿妈又打嚟？喂，阿妈， 阿摄 Steve 啊 ，B B 系咪出咗事啊？咩意外啊？吓， 你又会知嘅？ 我梗系知啦，机械人 B B 有遥佢警报功能噶。如果佢发生咩事啊，我个手机系会显示俾我知噶。咩事啊？喂 ，B B， 头先呢个机械人 B B 应该系瞓下碌落地，所以而家就喊到拆天咁咯。都唔知系咪跌坏咗嘅，喊极都喊唔停嘅喂。喂 ，B B 个喊声慢慢咁消失嘅。 咦，系、啊？点解会冇咗喊声嘅？唔通真系跌坏咗？ 你咪住先，个 B B 个口无端端擘大，仲好似想讲嘢添。 Hello， 你好啊，我系机械人 B B 嘅发明者之豪博士啊。请问你系唔系 serial number 18723888嘅机主阿摄咧吓？ 我谂应该系之豪博士你好啊！ 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我其实而家系透过 B B 嘅扩音器同你通话噶，所以你唔使搵，你见唔到我样噶啦吓。咁嘅，我头先就收到机械人 B B 啦，就发出咗红色嘅危险警报啊！报告就指到我望真啲先 ，B B 瞓下觉碌咗落地。呢位亲爱嘅顾客，我想问一下，当时 B B 系咪瞓喺主人床，仲冇大人喺现场呢？ 我谂系啩。 哦，系就得啦，系冇冤枉你啦，真系。嗱，我要话俾你听啊，亲爱嘅顾客，首先 B B 应该就系瞓喺婴儿床，系婴儿床确保安全嘅。仲有啊，有啲家长咧会以为 B B 瞓咗就唔使嚟，可以去出街。错，跟我讲一次，系错嘅。其实 B B 喺瞓觉嘅时候系可能会发生意外嘅。家长绝对唔可以独留儿童在家，记住绝对唔可以啊！仲有你要时时刻刻 check 住 B B 瞓觉嘅情况，避免再发生呢啲咁嘅意外嘅。嗱，我唔系想吓你啊，虽然我声音有啲恐怖，有唔少意外系致命嘅，所以跟我讲一次，绝对唔可以独留婴儿在家嚟啊！ 系，绝对唔可以独留婴儿在家。 OK 啦，诚意搭救啦吓。嗱，冇错啦，你记住啊，万一真有意外发生嘅话咧，唔识处理嘅话咧，你要即刻求医噶吓。 之豪啊， 博士， 之豪博士你好啊，我系机主阿摄嘅妈妈，我想问一下咧，刚才机械人 B B 咧碌落地之后喊到拆天啊，请问有咩方法可以令到 B B 唔好喊啊？ 如果想佢立即令佢唔喊咧，你可以按机械人嘅 reset 掣就得噶啦。 咁快啲话俾我听个 reset 掣喺边啦。 我喺天灵盖个位度啫。 太好啦，等我即刻按翻佢个 reset 掣 reset 佢先。 等 ，sorry 阿摄，真系你太冲动啦。呢粒掣系并不能乱咁揿嘅，因为佢系会将照顾嘅难度级别系升到最高嘅，到时非常难凑，我恐怕你应付唔到 啊！吓，你唔好出年先讲，我揿咗咯。 咁我恭喜你啦，同你讲定声，恭喜发财先啦。喂，咁我收线咯，你要自己好好照顾机器人 B B 啦吓。最有意外嘅话咧，咁我先再出现啦，拜拜。 喂，唔好走住啊！喂，咁点先可以将佢嘅照顾难度级别教翻做最易啊？ 你自己睇说明书啦吓，如果唔系咧，咁厚嘅 menu 有咩用先得噶？嗰度有详尽嘅说明噶啦。喂，唔讲啦，我真系要讲拜拜啦，拜拜。阿 Lu 同埋阿摄两公婆第一日咧就喺错误之中学习到绝对不能独留婴儿在家啦。而家机械人 B B 咧仲要调教去到最难凑嘅高难度级别啊！咁究竟佢哋搞唔搞得掂呢？咁就要留意下一集嘅《Phone Show Baby 要 Safety》啦。 尊师父母亲，爱意注命这天地，齐换转地球，是时候转个新气候，齐换转月球，天空也会变得更加美丽，明月照遍地球，呼啦呼啦变个小宇宙，玩啊玩啊玩到天黑，仲未停啊耶耶耶，妈妈话我哋耶耶。 呼啦啦啦， 仲得意嘅呢只歌， 系啊 ，B B 保你大啊，何嘉莉所唱噶。不过头先嗰个 B B 就真系机械 B B 都要保你大噶吓。 系啊，哇，几好喎呢条桥，系谂到系用个机械 B B 嚟到去训练啲想话做父母嘅啲夫妇啊吓。 咁、 啊、 你冇得即系搵个新嘅 B B 嚟做呢、嗯 這个教材 嘅， 系 唔可以做实习噶嘛？ 系啊，咁啊当中提到剧情咧，其实就好现实嘅，就系、是、咧、啊、真系有啲父母咧，佢谂住。落街一阵啊，唔紧要啦，佢都瞓紧觉，你应该冇事啊，咁样。 其实就好容易咧，会咁样而出事。喂，咁啱得咁巧、哦，即系其实都睇到近日咧。法庭新聞入面呢都係有一單喺高院審緊嘅。咁就係話呢個案情就係講個被告係個爸爸、 嗯、 就嗰個控罪呢係話佢謀殺個女兒啊。個女兒得三個月大嘅啫。咁件事呢據案情所講呢就係、是、當年呢2018年嘅時候就個媽媽呢就自己走咗出去玩。離開咗屋企走咗出去玩就掉低個 BB 女。咁仲有個老公㗎。咁個老公呢就唔憤氣。咁就話唔憤氣個老婆子走咗出去玩，於是咧就唔理個女啊，唔理個 B B 女，咁啊自己都走埋。 哦，就頭先我哋講 嘅， 真係獨留咗 B B 在家。咁後來個 B B 女咧就焗死咗啦。 係啊，呢啲好慘嘅。我見過台灣咧，佢哋有啲大啲嘅。即係唔係咁細個 B B， 佢諗住幾歲咧？咁、 嗯、 啊，又係落咗去趁佢瞓覺啦，落咗樓下。咁點知咧，真係唔知點解佢啲幾歲嘅僆仔一醒咗咧，佢、 哦、 第一時間咧就走去咧窗台嗰度咧。就去找爸爸妈妈， 系真系望下街以 为，系啊，结果就嗰个位就跌咗落嚟咯，系啊， 呢啲真系。 过往 又会听到噶啦， 系啊，过往都有呢啲呢啲情况，所以咧成日都系讲咧，同啲家长讲啦，你唔好谂住，哎，佢瞓咗觉啊，我落去一阵啫，系啦，即系好似啲啊司机大佬，我去一阵 V 啫，系啦，咁就出事啦。嗱，有呢个 concept 咧，咁就好啦。 冇错，咁啊，你屙尿咧都系俾人抄出牛肉干啫， 你都系俾32， 系啊，但 系 如果你呢度衰咗， 嗱，讲紧真系 B B 啦，其实唔好话小 B B 啊，即系连小朋友，即系可能一两岁、三岁嗰啲咧， 婴幼儿 都唔好。可以有咁嘅行 為啊！所以咧可以再留意住我哋呢個風騷 baby 要 safety 咧，學習多啲安全資訊、 嗯， 又要再呼籲你啦，因為我哋轉頭好忙啊！ 係啊， 風騷生活小確 幸 啊！ 我哋會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Live 一間見啊！ 係啦，轉頭同你整姜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布新一轮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佢话会要求尽量安排公务员在家工作。食肆晚上6:00将禁止堂食。至于上一轮措施，一啲未关闭嘅处所有需要关闭，包括健身中心、体育处所、美容院同按摩院等。當局會研究再向受重創行業提供支援。林鄭月娥在行政會議前表示，過去一星期本港有66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當中三日有超過100宗，反映已經逼近7月底上一波疫情的高位。全港18區都有確診個案，而且重症患者亦有年輕化趨勢，情況令人擔心。他指出，較嚴厲的社交距離措施上星期三已經生效，但這次措施的效果並沒有過往那麼好。在剛剛過去的週末，市面仍然有很多人流。 林郑月娥话喺病毒检测方面，政府要做到需检必检。佢承认有关葵盛西村八座嘅个案，若果能够更早有法律基础同应变计划更完备，可以处理得更好。政府将定规例，更明确赋权俾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如果出现情况需要某个处所或范围嘅人士接受检测，当局就会要求有关人士喺完成检测前必须逗留喺原本有关处所，不能够去其他地方。行政会议稍后开会讨论。在应检尽检方面，当局认为从事冷冻行业的员工应该接受检测，而在自愿检测方面，现时有14间检测中心，港铁站设置样本包的自动派发机亦开始运作，当局会按市民需要决定是否再增加。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同家人的银行户口一再被冻结，当局是否不会处理对银行体系信誉的影响，以及当中有没有涉及程序出错。林郑月娥回应说没有说过不会处理，强调警方会全面调查，结果会交给律政司作独立决定，如果最终检控，所有证据都会在法庭公开审讯当中交代。另外，警方连续两日拘捕多名参与游行人士，被问到是否针对民主派，林郑月娥表示不便评论。她指出警方是执法机构，如果特首每日企响度回应执法是否正确，就会天下大乱。她重申香港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需要重建法治社会。立法会前议员胡志伟、朱海迪、梁国雄以及民阵召集人陈浩桓等多人朝早被警方上门拘捕，指他们涉及七一游行多项罪行。警方证实拘捕八名男子涉嫌违反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举行或组织未经批准集结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正被扣查，案件由港岛总区重案组跟进。警方说留意到有人在今年6月30日在终审法院外煽惑他人参与第二日在港岛区举行的未经批准集结，及后在今年7月1日部分上述人士连同其他与案相关人士在湾仔一带组织和带领游行队伍进行未经批准集结。警方说经深入调查和咨询律政司法律意见之后，今日采取行动，在全港多区拘捕8人，年龄介乎24至64岁。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和有几阵雨。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53点，跌153点，成交金额683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7点，跌6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京东健康新上市报102.3，小米集团26.75升个六，腾讯控股588蚊升4.5，美团290.6升8.2，中国平安93.35跌3.2，中海油6.97跌2毫，阿里巴巴258.2升2毫，京东集团324.2跌7.6，比亚迪股份182.2升5.3，汇丰控股41.1跌8。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1，日元104.04，瑞士法郎0.891，加元1.279，人民币6.538，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211，欧元对美元0.74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日经平均指数报26,444点，跌103点。港金现价报17,270蚊，升3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7.53美元，卖出1,868.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继续同你讲新田公路啦。咁较早前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围第一二线嘅交通意外，大半个钟之前咧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车龙仍然系未消散，一路咧都系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崇正新村。重复多次咧，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围第一二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博围呢一段咧一路都仲系行车缓慢，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住崇正新村。咁 青山公路的潭尾段去落马洲方向，跟住锦博路东啊，锦博路东呢一段咧亦都系挤塞，龙尾去到雅丽花园后少少，跟住骏联嗰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坳头交汇处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小辉台。咁喺九龙啦，清水湾道落翻去坪石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葵涌嘅大白田街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石梨二村嘅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35号 X 啦，同埋935需要改道行驶。咁喺九龙城嘅东正道亦都有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善道一段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去大埔、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屯门公路丽城花园方向屯门和青屿干线柏丽湾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to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喂，细 B， 你唔好随处乱放杂物啦，呢度系工地嚟噶，万一唔小心烧着咗，弊家伙啦。 李 Sir， 我而家即刻咧执翻整齐佢吓。 固定电力装置及消防设备到期要检查，你跟进咗未啊？ 我马上去处理。 你样样都要我提，担心死我啦。 我知错啦。 知有咩用啊？要记住先得噶嘛。唔该你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60秒啦，佢哋会讲工作地点防火安全，同我背熟佢啊！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而家嚟到11:40啊，欢迎大家嚟到咧风 show 生活小确幸咁啊！直播室咧，同埋呢个全宇宙啊华南地区嘅观众咧，我哋喺网上面都同你打招呼啦。 系啊 ，hello， 系啦， 少得咁衰啊， 少得高兴咧，系咪？嗱，我哋预告定啦。嗱，而家咧，我哋喺 Facebook 嘅朋友咧，已经可以见到我哋嘅画面，话好乱啊！原来我哋咧喺 set 嘢嘅过程里边咧，的确好复杂嘅，同大家打个招呼啊 ，hello。系啦，你可以睇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面书专页里面咧，就可以睇到啦。系，我即刻掟开支棍先，你睇下几开心咁样。 哇，好清洁啊！ 好清洁。咁我哋见到咧，我哋清洁大队长咧就喺度继续清洁啦。 系啦，因为我哋一阵间整嗰啲嘢要食得噶嘛。 系啦，但我哋今日咧重点系咩呢？就系姜饼屋嘅推介。 冇错，好，就再讲一次先，因为咧。 彭仔就見到咧，哇！喺好多人咧整啲姜餅屋咁樣，仲有現成一盒盒咁樣俾你咧，可以一家大細一齊砌下，咁啊兼且有啲聖誕氣氛。不如我哋嘅生活小確幸都一齊整翻一次姜餅屋啊！ 冇錯， 是真係咁易整。 係啊，嗱，所以我哋呼籲大家咧，而家可以咧開著我哋嘅第二台嘅面書專頁啦。咁我哋風騷發人個 page 咧，間都會咧 copy 條 link 過去噶啦，準備你隻手，準備你個口，準備一間食姜餅屋啦。 当初相遇时回头再笑， 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泥水沾湿了我对白皮鞋，我的心情就同白皮鞋一样变得好灰。 哎，用梳打粉吧，你的心情和皮鞋都会变回光亮的了。 那些年我白色的校服被后座的女班长读了一个又一个的原子笔印。 你的心情都挺好啊。 不好啊，那我就没位被其他女同学读咯。 哦，那你用杯暖牛奶就可以将你件白恤衫和所有的痕迹一笔勾销的了。 多谢你啊！ 唔客气啦，只要有我桂花田，就会有丰收生活小确幸噶啦。 当初相遇时回头再笑。 好啦，我哋开始我哋呢一个整姜饼屋嘅时间啦。系啊，咁啊遥远嘅彭仔咧就喺个 office 度咧都会同我哋咧即系指挥打气嘅吓。咁啊，你见到鬼妈妈已经戴咗个胶手套咧入厨必备啊。好卫生啊，真系！ 我谂住一间食今日真 系。系啊，喂，我哋而家有啲咩材料先啊？ 不如阿桂花田，你描述一下俾啲听众知道先，佢哋冇得睇嗰啲吓。 其实佢就好好嘅，咁咧呢盒姜饼屋咧，咁佢有晒嗰个叫做饼喺度啦，个饼底啦，咁咧嗱，大家可以睇下啦。 系啊， 佢有卖说明书嘅。 OK OK， 嗱， 可以卖牌子喎。 系啊系啊， 牌子嘅喎。 嗱，个说明书咧，嗱睇到啦睇到啦，嗱说明书咧，譬如话第一就叫你剪开个盒啦。跟住咧就會打開咧，裏邊就有啲嗰、那個紙屋咧，可以將佢攤開嘅。咁最緊要咧，其實同砌模型冇乜分別噶，因為咧佢都係有屋頂啦、門啦，同埋啲牆咧。咁你就要將佢咧幾個咧砌埋一齊啦，咁就變成一個立體嘅姜餅屋噶啦嚇。 我係見到咧，嗱透過呢一個二台嘅 Facebook 專頁咧，呢個 live 咧就見到啦。阿桂花田係咁控埋嚟噶，睇到。嗱，我想睇下佢嘅實物咧。 嗱，實物呢度 究竟啊？个盒入边系咪真系有咁多样嘢先？ 嗱，佢真系有个饼喺度嘅。 啊，如果唔系咧，我就喺消委会度投诉佢嘅。 同埋佢有埋咧嗰啲俾佢咧铺嘢嘅 嗰啲豆 啦，嗰啲豆啦，系啦，好靓嘅。 其实佢一块块嗰啲嗰啲姜饼咧，你闻唔闻到佢系咪有姜饼味啊？ 我试下帮你闻下，我戴住口罩帮你闻下。 因为我隔住个 mon， 我唔知佢。 哇！闻一闻，格外醒神啊！嗦一嗦，树根活络，直情系老姜驱风。行氣活血， 佢得一塊咋？ 唔係啊， 有幾多塊喺度啊？ 其實佢呢度咧就兩塊噶，佢有道門啦，有窗口啦，仲有個牆壁啦，咁啊佢總共係 double 咁樣嘅。 我想話咧，我發現有包嘢啊， 乜嘢啊？ 白色嘅。 哦、有包白色嘅嘢， 系咪 A 噶？系咪 A 噶？ 系咪粉末啦？ 系粉末嚟嘅，粉末嚟嘅。O K， 佢系 A， 诶，唔系即系去黐住咧嗰间屋咧里面咧，咁、你都要有嘢去连住佢咁样先得噶嘛。 哦，嗰红毛泥嚟啊！ 哦，有啊有啊，佢叫你攞啲嘢接上去噶嘛，系啊。 即系食用红毛泥。 系啊系啊，佢有啲胶水俾佢黐埋佢咯。 系啊系啊。 喂，好啦，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如果咧睇紧我哋嘅朋友咧，咁啊亦都系点样可以去再砌上去咧？咁而家佢就要摆上去啦吓。 好，你哋系咪要两位开始动手去砌呢个姜饼屋啊？ 嗱，我想话咧，我哋同步啊。你虽然咧就唔喺我哋呢个直播室里面啦，但系咧，我哋咧就准备咗一啲咧好色彩缤纷嘅，我要随手 乜嘢？ 好色彩缤纷嘅 泥胶， 系啊嘅泥胶啊，咁咧就去一齐去整一个姜饼人啦吓。 冇错，好啦，咁啊，不如我又试下啦，我攞呢个嚟整姜饼人，咁啊，桂花田咧。食物卫生就交俾佢做啦吓。 啊，好啊好啊，因为大家好唔放心你啊。 系啊系啊，好啊好啊。 咁啊，但 而家咧嗰啲姜饼人，我觉得咧屋企咧即系可以咧买一个咁细个，因为咧佢睇先手掌一个大人手掌咁大个嘅啫， 系 好细啊，迷你屋啊。 咁所以咧系啱啲细蚊仔一齐砌啦，同埋咧即系就算食咧都唔会觉得太难啊嘛。 阿桂花田佢虽然系话就算食咧唔系太难，佢系怼咗一个泥胶咧五颜六色出嚟俾大家睇。佢意思唔系嗰啲泥胶系食都 唔系呢个泥胶系我嘅，呢个泥胶系我嘅， 唔好以为食得噶。 佢睇前几秒 系啊，睇个 delay 啊。 咁跟住咧嗱，佢其实而家咧佢有块嘅底嘅，咁 佢有块硬卡纸。 系啦，咁我哋先摆喺度啦。 个硬卡纸咧就好似嗰个姜饼屋嘅基座嚟嘅。 系啦，咁啊跟住咧佢其实我想话咧佢系真系比较简单嘅，咁咧 都四块啫嘛，加埋 系啦，佢咧就系得两块呢个饼啦，咁样。咁跟住我哋可以点样做咧？我要睇翻嗰个嘢啊。 唔系啊，你咪将佢黐埋咯，你要抹开佢噶。你嗰道门咧，砌开佢噶，系啦，你要将佢变成咧两个屋、两个墙，然后两道门咁样咯。 好啦，嗱，咁佢中间咧有个界， 系啊，拍断佢啦，你要 拍开佢， 真系要 开一块块， 细细力咁去拍佢啊吓。 你拍到碎晒，我哋就 我就真系大件事，我有啲惊。 唔紧要啦，到时咪玩危房咯， 危楼 系危楼咯，因为佢有虚线嘅，佢有少少都。 咁但系 你揸住嘅一块饼咧，其实可以咧系。拍开佢应该系变咗做三个唔同嘅部分嘅， 分开咗啦而家，嗱我而家 尖顶平房。咁就於是乎咧，就有屋頂嘅，有牆身，仲有道門口嘅。 好似我哋細個嘅時候咧，畫最簡單嗰啲。 係火柴屋啊，係啊係啊。 我想話咧，頂嘅。 相對地咧，呢一個餅咧係冇咁難捏嘅嗱，我依將佢一分六啦嚇。 好， 劏房啊，你就係包租婆啊，阿元秋姐，哎呀，劏房啊，你 都要砌得成先可以租出去喎。 係啊係啊。 嗱咁跟住咧，我就要用呢個叫膠咧，佢有啲白色 嘅 膠，係啦，個張咧應該就係我嚟喺度執。 我估係啲 cream 咁啦。 佢话俾你咧，我嚟接上去咧就黐住嗰个边啊，因为佢黏黏地噶。咁你咧就将呢啲白色嘅黏液咧，哇，好似越讲越似白胶浆咁样，就将你咧黐喺你嗰个门啊，你嗰啲墙壁嘅边度咧，咁佢就会结合埋一齐噶啦。 我咧就开错咗佢嗰个头， 系咧， 开得好阔， 因为后面有个可以细细个窿挤出嚟嗰啲 系 嘛。 系啊， 唔紧要，而家咧佢就变咗好似人哋嗰啲咧整潮州鱼蛋啊，自己咧慢慢戒戒挤，个个挤咁样， 揾只手去。 系啦，咁样可以搣佢出嚟。 好啊，大啦，你只手咁样接上去，直情好似人哋心鼻涕咁样，而家个感觉。 咁嘅，如果系同细佬哥一齐去做呢个活动嘅话咧，咁佢哋就会中意啦。佢因为中意整到周围污糟邋遢咁。 系啊，嗱，与此同时咧，其实我都冇消闲到噶，我一路咧喺度搓紧咧颜色鲜艳嘅呢啲泥胶咧，我准备砌我嘅姜饼人噶啦吓。 姜饼人通常个样啊，圆头。 得意啦， 都系圆圆地咁嘅啫，系嘛？ 系啊，有啲难咯。我发觉如果用泥胶嚟砌咧， 我有啲唔识点样砌。 咩啊？两间屋，诶，俾你望住啦，你睇下，人有说明书，但系桂花田砌模型都系唔得啊，真系。不如你用你嘅创意，你睇下砌到间屋出嚟变成点咪得咯。 系啦， 按图索引嘅啫，都系咁嘅啫。 应该将啲边咁黐埋， 胶 然之后 嗱呢度四边两边，使唔使我砌啊？ 系咪咁啊？我 系啊，嗱有格仔嘅地方咧，就系喺嗰两间屋嘅左右嘅。 明啊明啊， 系啦，佢又唔俾我只手掂，佢又嫌人哋污糟啊，真系。呢棚仔你个泥胶猜成点啊？而家 我而家喺 office 度咧都。啊，荒废啲公务先，因为要同大家一齐咧开心一下。 做紧节目噶嘛？ 之前咧就问阿桂花田都攞咗啲泥胶啊，唔同颜色，咁啊想试下都砌下呢个胶。 跟住你可唔可以帮我去讲解啊？我先 咪好啦，你去讲解啦。咁而家你咧就 嘅泥胶，咁啊曾志豪你啊睇下桂花田。 系啊，而家桂花田咧就攞住其中咧颓垣败瓦嘅一面墙啊，咁咧就抿咗啲白胶浆红毛泥咧就喺上面啊。咁啊，佢直情好似搽嗰啲咧芝士酱咁样咧铺晒面。咁啊，你只手可以递高啲啊，桂花田。系啦，哇，你纤纤玉手俾人睇到啦。咦，你唔系话甩翻出嚟嘅？咦，各位，可能我哋会有一个砌唔成姜饼屋嘅奇迹会出现啊！ 唔系啊嘛， 因为桂花田咧而家咧尝试将嗰啲红毛泥抿上去咧，发觉唔系几黐，真系。 咦？ 系啊，最黐嗰个系你啦，那个红毛泥都唔够黐啊，真系。好啦，而家佢就尝试啦吓，一边长一边短，将间屋个边黐落去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 乜有咁难咧？ 有啊，佢要你黐喺地下，会好啲嘅。系啦，你呢块卡纸咧，系啊，打洞黐，黐得好啲嘅。 咁如果我哋经过今次咧嘅实验咧，就 原来啲论尽，我想话 有啲论尽啊， 中咁容易啊，就 咁咪好咯。所以我哋今次就算砌得唔成功咧，冇问题嘅，起码咧等大家知道咧。 究竟呢个游戏咧点玩法嘅？嗱，而家鬼妈妈咧就已经查紧第二面墙啦。继续揾紧红毛泥啊！ 我希望佢系可以黐得到啦，因为咧都系即系因为揸住嗰个手套咧，其实有啲论尽嘅， 即系手感唔好系嘛？ 系啊系啊，手感 冇办法啦！你成日都话， 我终于明白啲男人点解有啲咁嘅谂法啦。 系咩谂法咧？ 系啊， 手感唔好系嘛？哦， 揸住手套， 即系原来咁样。 揸住手套有啲 论尽啊！系啊，嗱，咁啊，而家咧我同鹏仔咧就继续猜紧姜饼人嘅泥胶咧，我发觉都好高难度，因为啲泥胶咧。其实唔系好容易，唔系好容易砌得到靓噶，真系。 我都觉得系，我想象中咧，好容易嘅啫。点知而家落实热度嘅时候，又觉得原来唔系咁容易控制噶。 唔系啊，嗰啲僆仔咧，即系嗰啲画面咧，嗰啲盒啊，盒装画面咧，整得好靓噶。 嗱，所以咧呢一只姜饼屋咧，就好似人哋砌嗰啲初级模型咁样咧，系有啲难度。你的确有啲难度嘅，真系吓，唔紧要。而家桂花田咧继续接啲红毛泥咧落去其他墙壁上面。 我觉得呢个效果咧系可以咧同啲小朋友去分工嘅。 系， 即系佢喺度嗨一嗨边啦，即系嗨嗰啲叫红毛泥啦，跟住咧就叫佢边个砌都好啦，但系嗨边呢个动作原来都有啲难嘅吓。 即系要小心翼翼吓，可以咁粗鲁啊？ 要黐咁多个红毛泥上去噶？而家桂花田咧黐嚟黐去咧，其实佢仲未有机会咧可以将啲屋咧合而为一噶，所以各位听众咧，如果你望住我哋直播嘅画面咧，你都净系见到啊桂花田只手喺度织紧红毛泥， 系系， 似乎今日红毛泥嘅分享大赛啊，真系。 会唔会系啊桂花田你太过悭皮啊？ 系咪唔使织咁多噶？ 织多啲啦，系嘛？ 系啊， 好似唔使咁多一条边得噶咯，你搵到 边咁啫？假象嚟嘅呢啲 系咩？要织好长噶，要织好厚噶，真系。OK。嗱，咁你快啲封咗四边先，我咧就继续准备紧咧我哋嘅姜饼。 我惊我揸到烂晒，佢都未知道。 惨喎，真系。 好彩我买份咧系平平地嘅咋。 系啊，如果唔系就嘥咗啦，真系吓。 系咯。 嗱，而家咧就各位听众，佢一开始有三边啦，喂，危楼都有佢啦。 唔系， 危楼都有佢买，你唔好黐咁耐啊嘛，真系。嗱，我哋嘅姜饼人咧就老老实实啦，阿鹏仔你哥。如何啊？你个进度？ 我仲争对眼未整。 我咧就呈放弃状态啊，有啲难啊。 呢一个姜饼人咧整咗出嚟咧系好突破嘅。 我都觉得系啊，因为砌得唔靓啊嘛。 好唔似姜饼人。 阿展有啲形态啦，有啲嘢睇啦。嗱，各位你对住个镜头你 show 俾人睇咧，佢就有四面墙，不过似系俾咧台风咧卷走咗个屋顶啊，屋顶未有啦。 小猪里边 系啊，三只小猪而家唔知第几间屋啦。咁啊，嗰啲红毛泥咧手工唔好啊，嗰啲白边咧全部出晒嚟啊！ 咁啊，有白边捆边靓啲噶嘛 ？OK OK， 你当系落雪啦，你当系落雪啦。 呢副嘢入边好似有第二啲颜色嘅东西系咩嚟噶？ 唔系嗰啲彩色珠珠嚟噶，最尾咧就可以爱嚟装饰嗰间姜饼屋嘅。 我要做埋呢个。 喂，而家系叫做封顶仪式啊，好紧张啊！哇，桂花田系啊，如果佢封咗顶嘅话咧，我哋当成功噶啦吓。听众都话你 at loyal 啊，不过听众对住你都喂你封唔实。个顶你封唔实，似系会漏油。 等下先，我要落埋红毛泥先啊！ 系啊，你要落红毛泥啦，要。 唔好意思吓， 喂，同埋佢打横噶，人哋系。 哦，系咩？ 打横噶。 咩啊？ 见唔见到啊？个顶系打横噶。 哦， 系啊，你头先打直啊，唔怪之有漏风嘅情况啦。 唔啱 晒 屎啦。 系啊，嗱，所以 究竟系横嘅定系直嘅，佢都未分到啊。 其实唔紧要啊，我觉得而家咧住到人就得噶啦。我哋两个姜饼人咧，一间可唔可以入住到呢间屋咧？喂，不如你唔好封顶住啊，塞埋个姜饼入去先得。 冇啊。你 可以喺 入 边看住 间 屋好 过啦。好啦好啦好啦，我咧而家嗱，不如我话俾听众听，我姜饼人去到咩进度咧？我就已经手手脚脚都黐好晒啦。不过咧越睇个黐咧就越似黐线个黐啊。系啊，我自己都忍唔住要谴责下自己。 鹏仔咧都已经咧就完成咗个姜饼人啊，所谓嘅，我会咧即刻派速递咧就运落嚟。 好啦好啦 好 啦好 啦 好啦 好 啦。 即系其实咧，因为佢有啲黏嘢咧，我只手咧又要揸住嗰个胶纸咧，系咪即系嗰个胶套啊？系有啲论尽嘅。我建议大家喺屋企玩咧，就真系徒手搞好过啦。 系啊，因为你太过着重卫生啦嘛，你又要用 啊啲速递都几快吓，我一 call 佢就有人嚟啊。 系啊，速递嚟咗啦， 系攞咗去俾你哋噶。 好啊， 应该好快收到啦。 哇！攞俾镜头睇下先。呢度呢度呢度，睇唔睇到啊？ 个咁样颜色嘅姜饼人咧，啊！ 彭姐，你描述一下先，我只手递去个镜头度，你描述咯自己。 我会噶啦，呢个姜饼人我啊拣咗几只颜色嘅泥胶，你一齐将佢合拼。咁我咧就太耐冇玩泥胶，我唔知道原来啲泥胶咧而家嗰个色水咧已经系变咗咧，你好容易咧佢互相染色啊！ 可唔可以堅挺啲啊？你嗰個咧，淨係攬住 蛇啊！一劈嘢嘅。 咁你睇我嗰 藍色啦、黃色啦、橙色咁嚟到做佢嘅身體嘅，有白色嘅眼睛。 好靓喎，其实都想话咧，即系虽然咧我哋几十岁啦，但系整呢啲嘢咧都有啲似模似样。嗱，我想我可唔可以做呢个 精灵啊？ 嗱，我嗰个咧就系粉红色头，咁然后咧就包住个红色身，系啦，好似个太空人咁样嘅。哇，我发觉原来好难就个镜头啊！ 系啊，喂，嗱，我想话我想做个封顶仪式啦，好嘛？ 我做封顶仪式啦， 都要啦， 等等。而家哎呀，哇！滴啊滴啊，红雾啦，滴咗落地下。 哎哟 ，OK 嗱，佢而家揿埋另外一边咧，就齐齐插插尖顶封上去。不过睇嚟似漏水啊，有啲中间有啲罅位啊，有啲似漏水啊。我唔紧要，唔紧要，系啦。 呢啲咪就系生活。 OK， 你个搞掂对方个麦啊，唔该喂，你个搞掂人听唔到啊。OK， 搞掂 ，yeah。嗱，我哋再加埋呢两个姜饼人，喂，冧咗啦，喂，冧咗啦，影相都影唔到啊，咁渣噶，点解？因为你要喺呢个战道噶，人哋有个平顶俾你啊，地基啊，地基。嗱，好啦，我哋咧而家加埋咧，我哋两尊姜饼守护神， 佢应该企唔到起身噶，我只。 我哋 黐佢咧要食噶， 食乜鬼啊？你都整到咁样，啊，好啦，我哋咁样啦。嗱 ，OK， 瞓咗喺度， 瞓咗喺度，好嗱，你就尝试托俾啲观众望下啦，得唔得？嗱， 我哋听众咧， 诶，靓唔靓？喂，呢个画面正， 都唔紧要。 嗱，呢个画面靓到爆炸。首先你见到咧有啲雪啊，似落雪，因为咧阿田啲红毛泥咧渗晒出嚟咧，其实就似落雪咧积雪。然后就见到两个姜饼人，一个咧就系黄色身嘅，就鹏仔整嘅姜饼人。咁啊，豪仔嗰个咧就系红色身嘅，有两粒蓝色嘅瘤，而佢个顶咧就系一个粉红色嘅圈圈，好似太空人咁样嘅。不过两只萝卜脚橙色嘅。 喂，咁可以加埋佢个附送嗰啲彩色珠珠咧？ 哦 ，OK，OK，OK。 朱古力粒嚟噶，估下。 系啊，系啊，系啊。嗱，我哋咧就一间咧，我哋再加工埋咧嗰啲彩色珠珠。 系。 咁我哋新闻之后咧，就再影翻张靓相俾大家睇下。 系啦。 总之我哋三个咧，觉得今日我哋成唔成功啊？ 成功 耶！ 我覺得我哋成功嚇退咗啲聽眾想買呢盒嘢嚟， 係啊， 幾好玩呢個夠細啊！ 係啊，阿 Joyce Lin 佢話咧，兇案現場完成咗啦。好啦，同各位講聲拜拜先，拜 拜。 人嘅孙女，佢到过美甲店同三间酒吧。另外两名患者喺有确诊个案嘅太平村居民核酸筛查中发现。成都市嘅一区嘅教育局宣布，位于中度风险区域学校工作同就读嘅所有教职员、学生，从今日起按照学校通知，主动接受核酸检测，并居家隔离。 成都市的太平村昨晚九点起被列为中度风险地区，居民原则上不离开当地。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和有几阵雨，下星期初气温显著下降，朝早气温在15度以下。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56点，跌150点，成交金额743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67点，跌6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京东健康新上市报109.6，小米集团26.85，升7.7。腾讯控股587蚊，升3.5。美团291.2，升8.8。中国平安93.35，跌3.2。中海油6.97，跌2毫；阿里巴巴257.6，跌4毫；京东集团324.2，跌7.6；汇丰控股41.25，跌1.65；比亚迪股份182.2，升5.3。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1，英镑10.353，瑞士法郎8.7，澳元5.755，加元6.06，新西兰元5.451，欧元9.3907，每百嘅元对港元7.45，每百嘅元对港元。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338，日经平均指数报26,448点，跌99点。港金现价报17,270蚊，升3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8.48美元，卖出1,869.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喺环宇海湾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天主教中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环宇海湾。较早前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围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新田公路去上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湾位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慢车，排到海丰园。喺九龙啦，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葵涌嘅大白田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大白田街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石梨二村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35X 同埋935要改道行驶。沙田围路都系有爆水管，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牛皮沙街第二三线封闭。九龙城嘅东正道都系爆水管啦，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落线道一段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行政长官在2020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措施，把握一国两制优势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为香港注入新动力，包括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发展国际创科中心，推动多元发展，致力造地建屋，创造就业，改善民生，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我们砥砺前行，重新出发。详情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喂，细 B， 你唔好随处乱放杂物啦，呢度系工地嚟噶，万一唔小心烧着咗，弊家伙啦！ 李 Sir， 我而家即刻咧执翻整齐佢吓。 固定电力装置及消防设备到期要检查，你跟进咗未啊？ 我马上去处理。 你样样都要我提，担心死我啦！ 我知错啦。 知有咩用啊？要记住先得噶嘛。唔该你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六十秒啦，佢哋会讲工作地点。防火安全，同我背熟佢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系下下佢都玩治愈嘅。 明明知道女人很痛苦，明明讨厌被称为毒妇，成为姊妹也许需要藉口得守住秘密。数千个万个考验，对抗恶毒社会的舌尖。 之前在加拿大，小考同监制坐低沟通的时候，就话想做一只关于女人面女人的歌，因为在小考的心目中，女人对女人是面重至面弱。但是今次在这个 Mean 团队里面是没有女人的，除了邓小巧自己填词。作曲蓝月邦谢国维，编曲监制蓝月邦谢国维阿芬，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邓小巧 Mean。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你好，辉先生，我知道风骚快活人的内容其实很低能，一有不开心不要自怨自艾，应该要戴回个 headphone 立即听风骚。 是啊， Didi， 你可以调校去香港电台第二台，主动在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接收免费的风骚快活人爆笑内容，或者利用港台网页的网上重温服务， 及早风骚推前快活。 好啦，我哋及早风骚推前快活，呢个时候呢亦都要同大家呢温故知新，了解一下呢我哋呢个风骚 baby 要 safety 嘅一啲内容啦吓。 係啊，嗱咁之前我哋有劇啦，咁跟住呢就等大家了解一下啦，咁究竟而家现实生活可以点啦，咁而家我哋都有一个呢有个专家呢喺度同我哋分享下。 因为老老实实我哋话唔可以独留儿童在家中啦。 究竟点样呢吓嘅情况呢， 实情如果应用起上嚟会点呢，嗱而家可以留意住啦噃。 阿摄，你想唔想有小朋友啊？ 梗系想啦！你一睇我个样啊，就系慈父之相啊！ 阿慈父啊，咁如果一个瞓得好冧嘅 B B， 佢自己喺屋企，咁你觉得 safe 唔 safety 啊？ 佢都瞓得咁冧咯，梗系 safety 啦！ 睇嚟我要介绍一个好重要嘅人俾你认识啦。 唔通系我未来嘅老婆？ 佢系前儿童深切治疗部专科护士 Vivian 啊，会讲解熟睡婴幼儿喺屋企嘅潜在危机啊！ 哇！我都好想认识下佢喎。 咁你就要听住由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嘅《风骚快活人之风骚 baby 要 safety》啦。 好啦，而家我哋电话旁边咧，请嚟有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偈嘅，佢就系咧前儿童深切治疗部嘅专科护士 Vivian Ho 啊，何姑娘嘅吓。 Hello， 何姑娘。 主持人好，大家 好。系啊，直播室里面有桂花田啦，有曾志豪啦，我哋两个咧都系父母嚟噶。 系。 不过咧，桂花田嗰个咧就已经系个仔女都唔理佢嗰啲嚟噶啦。 哦，系啊。但系我想话咧，Vivian 咧就犀利啦，多你一个啫，阿曾志豪多你一个唔多，就系 佢都多我哋一个啦。 Doremi 系啦。 系。 何姑娘都有三个小朋友啊，分别都好细个嘅。 系。 系啦。 同埋阿何姑娘系咪你都有做过培月啊嗰啲工作噶？ 我是教培育正式课程的。 哦喂，咁啊 ,very good 啦，真係。嗱因为我哋今日呢其实个主题就话呢独留即係 BB 在家中啦。我哋全部人都知道系唔应该嘅。但系呢都总系有人呢系会留低咗佢屋企度。 即系接受呢个挑战，我都唔明点解。 何姑娘，你以前你接触过呢啲 case 呢，你有冇发现佢哋最常呢系因为啲咩原因呢都咁大胆留佢喺屋企嘅呢，真系。 佢哋好多时会有个侥幸嘅心态啦，即係梗係会觉得一阵啫唔紧要啦，唔会发生嘅。但係其实呢小朋友即係嗰个意外呢就係嗰一刻嘅啫，係啦，即係冇话可以预计嘅。 但如果咧嗱，我切身处理啊，譬如话如果咧我哋当个 B B， 你话咧佢仲系嗰啲即系一岁楼上一岁 under 一岁嘅， 系啦，佢 咁咧佢都仲系喺个 B B 床度咧有晒围栏啊，有晒嗰啲叫做床架咧就包住佢嘅，我出去落楼下。买报纸啫， 系啦， 佢应该碌嗱，佢醒咗都系碌嚟碌去，都擒唔到出嚟噶。其实嗰个危险系咪就即系低咗咧？咁样？ 其实嗱，假如佢哋瞓着，其实会喐下喐下噶，系啦，啱啱你都提到啦。咁其实可能佢哋会将啲被啊，或者系养到附近啲衣物咧，揞住自己块面嘅。 哦， 咁其实佢哋系即系如果细个小小，譬如三个以下嗰啲，佢哋唔识求救嘅，咁揞住咗就焗，咁啊会有个窒息嘅危机啦。 嗯， 咁佢再譬如再大多少少啦，话三至六个月到啦，开始识反身，但系又反咗，反转咗又反唔翻翻嚟，咁呢啲都系好危险嘅。即系如果佢趴转咗，反唔翻嚟，佢咪焗住咗面仔咯。 都系啊，嗰阵时我好惊噶，我听得呢啲新闻多咧。 系啊系啊， 特登买嗰啲穿窿被咯。 嗯， 即系等佢就算唔小心掩住咗咧，你好似觉得佢都系疏窿咧。 都仲有， 我有时间救翻佢啊嘛，所以我都好惊嘅。即系呢啲穿窿被系咪都有啲帮助噶？ 一半半啊， 系啊， 即系衣物掩住都会有危险。 都系， 即系你唔可以话佢个穿窿被就系安全就未必嘅。 系啊，咁啊，仲有啲人啊，直情咧就话好啦，我带埋个僆仔出去啦，不过咧就留低佢个车度，即系谂住话我带咗出去啦，我唔独留家中啦，不过摆车度开住冷气，咁我落去又系便利店度，喂买包果汁先上翻嚟咧，车里边咁样短短嘅时间系咪都危险噶？ 我车嘅绝对危险啦，因为其实当你离开架车，佢个引擎会自己熄嘅，即系好多时个车都系好智能，会发觉啲主嗰、那个 车主 啊、电视啊唔喺度咧，就自己熄机噶啦。咁入边个温度咧，其实提高得好快，同埋入边会好焗嘅，咁变咗留低 B B 咧，其实系非常之危险嘅。 嗯。所以呢兩個即係獨留嘅事項，其實都唔好做啦。咁但係嗱，如果我哋好即係實際上有困難啦，譬如話你話阿田得佢一個嘅，佢可能佢喺屋企度，佢真係有第二啲家頭細務要做啊，或者佢有啲即係家事要處理。 啊、我哋唔可以喺屋，你香港啲屋咁細，我哋唔可以推個 B B 床喺我個廚房嗰度噶。 係啊，嗱咁啊 ，Vivi 你有三個小朋友噶嘛，喺呢方面個經驗，分配時間你有咩 tips 咧？你會唔會叫阿大仔啊、阿二女啊？我唔知你點分配啊，即係叫佢睇，幫我睇住阿細 B 咁樣。 得唔得噶？ 嗱，我就佢哋就幫我唔到嘅，因為都仲係年紀比較細啦。咁如果我真係要自己分身要做啲嘢咧，咁屋企人有屋企人嘅話咧，就同佢哋講聲，哎呀，我而家要去洗手間或者沖個涼，麻煩你幫我睇睇啦。即係有屋企人就揾屋企人幫手啦。 嗯， 成年嘅屋企人係啦。如果冇嘅話，譬如得我自己一個，而係我需要做一啲家務啊，或者係去洗手間咁咧，我就要放佢一個安全嘅地方。即例如就係 B B 床，而唔係大人床咁啦。咁而 B B 床嘅床欄一定要上曬。 嗯， 係啦，即係就算中途即係如果 B B 瞓覺就最好啦。B B 唔係瞓覺嘅，佢醒咗嘅，都最多碌下碌下嘅啫。就唔會擒唔到出嚟，更加唔會跌落床。最緊要係make sure 佢安全先至可以做自己嘢咯。 咁、我想問啦，咁係要喺佢瞓覺時你先去沖涼，定係佢喺度咧喺度喐下喐下，即係醒咗，跟住你先去沖涼咧？ 瞓覺係咪瞓覺？ 瞓覺啦，都係瞓覺先做到自己嘢噶啦。 係啊。 咁但係都係會有呢個咁嘅咩嘅喎？因為即係嗱，你話獨留佢喺度都可能都係半個鐘，可能你沖個涼都要三個字嘅，可能三個字係咪都會係一個危險嘅時間啦？ 其实都是的，其实都有机会的。咁就是要随时竖起个耳仔听起有什么风吹草动。 即是门闩上你不去 扑出去的心理准备。 我那段时候第一次得我自己和我的细仔在家里的时候，那段时候我新手很害怕，我就说喂爸爸现在厨房煮个面。跟住我望住佢死啦， 点 安置佢好咧？佢醒咗啦嘛，咁于是乎我就唯有咧将佢塞喺个 high chair 度咧，跟住锁晒安全带，咁然后咧就佢摆喺厅度啦，咁然后厅 个将咗你嘅喎， 唔系喺嗰度咧就开住个电视，就话嗱，僆仔睇住电视先，我摆喺厨房煮个面十五分钟， 电子奶嘴大嘅电子奶嘴又俾佢啦。 阿Vivian， 你话我当日呢个做法系咪已经叫做冇办法之中嘅好办法啦？ 系啊，呢个方法我都用过。 嗱。得到認證。 喺佢仲细嘅时候咧，我将个 high chair 搬去厨房望住我煮。 啊，都得，都得，都得。 我系会 就啲嘢望住，久唔久同佢倾两句偈，跟住摆啲玩具仔，佢就会occupy排咗，咁啊就 OK 啦。咁可能大少少咧，就不甘于困喺嗰个 high chair， 仲要绑上安全带嘅话咧， 就可能要用第二啲方法啦。咁每個家庭都有個難處嘅。咁當然電子奶嘴可以揀就唔好用啦，但係冇辦法之中。嗰十五分鐘都可能要用一用都冇辦法。 嗱 ，Vivian 曾志豪咧就話係可以得一個一對一啦。我想問你，你三個啦，係啦，你哆瑞咪三個，仲要係三個都未夠五歲嘅，係咪？咁啊，咁個情況你係會點處理？因為香港都可能有啲家庭一係生兩三四個咁樣嘅。 係啊，我就即係需要屋企人幫手。其實我好感謝屋企人咧，幫手照顧三個小朋友啦。係啦，咁我有奶奶啊、老爺啊、又有工人姐姐。咁我平時屋企咧，要一定要三打三先至可以維持一個正常家庭運作。 即係話，如果你未有三打三嘅計劃咧，你就冇生三個啦。係咪咁樣？ 即係假如你屋企冇三打三嘅人手manpower 咧，就可能要要安排一下先咁咯。因為要有兩個大人睇住三個小朋友，另外一個先至可以做煮飯啊，做家務啊，係咯，維持一個正常屋企運作咁。 係啊，有啲難嘅。如果六十年代就唔同啊，即係咧嗰啲粵語長片阿爸媽嘅年代咧，阿蝦頭睇住阿細妹。阿二妹同埋阿毛仔系啦，咁啊个虾头咧都系可能七岁嘅啫，佢就已经睇晒咁多个啦。 以前就系咁啊， 以前就得咯，而家唔得噶，系啊。所以其实阿 Vivian 咧今日都同我哋提醒几样咧，就系人手分配啦，同埋短暂就算十零分钟咧，其实你都要有万全嘅准备先得。 哦，当然啦，系啊，厕所门系唔可以闩咯，当自己就算冲凉噶嘛。 同埋我觉得佢嗰个提高警觉啊，你要竖起耳仔咧，就算你喺厨房六面咧，你都听下出边个僆仔，我系咁噶，咦？点解突然间唔喊又唔叫嘅？话 要嗌下啦， 系啊，你都要即系摇佢，同佢倾下偈先得嘅。 系安排时间咧，都系好紧要嘅。即系你唔一定话哦，屋企冇人照顾嗰三个小朋友，你走去冲凉啊，唔使嘅。 系啊，喂，今日多谢晒啊 ，Vivian， 多谢你同我哋分享。 唔该晒 ，Thank you， 拜拜 ，Thank you， 拜拜。Vivian 咧就系前儿童深切治疗部嘅专科护士啊，同我哋讲解照顾小朋友几多俾几多嘅人手先系最安全咧吓。 若不跟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或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盛放能力不坏，每度微笑平凡出伟大，可会遇上高级危难状态，亦有种默契从未瓦解。如果漆黑中觉渺小，几千几百分一光源，只要全亮了，便破晓。 微小 Rubber Band 十一点啊，唔系十二点咯，十二点啊，就嚟廿五分啦，咁啊，气温二十度，相对湿度61%啦，咁啊，晴阵彭桂花田曾志豪。 嗱，我啱啱依家想讲分享一个新闻咧，我想话曾志豪系经常会发生嘅， 系， 但我唔知彭仔有冇试过。就是、 被人赞靓仔， 对唔住，唔好意思，冇你份嘅系啦。银包 系 咪经常喺身？ 系 唔系啊，我 清真扮系嘅， 我唔系噶， 系啦。 你喺身嘅定义系即系你系 贴身裤袋， 即系有钱。我知道意思，话有钱嘅人包喺，即系你成 争好远，师兄你有个问题，唔系咯？我有银包，跟住话唔够，要有钱咁样真系。 应该咁讲， 我个银包咧，我经常都会系知道放喺边，同埋系如果出咗街嘅话咧，我系会知道系近身嘅。 唔系，同埋有钱喺里边嘅， 系有钱。 系啦，佢个重点系有冇钱啊？ 真系，总之你银包多数有少钱喺度啦，叫做系咪？但曾志唔系噶嘛，佢经常都 你个银包可以冇钱噶？ 冇噶， 佢银包可以冇钱啦，而家可以 八达通同 全部都系啊系啊，因为你成日都用呢两个电子货币啦， 同埋佢亦都会系会有机会系我今日冇带银包， 系啊，可能撇咗喺第二个袋度咁样，但系你揸车走咗啦嘛，所以你就咩都唔知啦咁样，系 系啦，咁好啦，当你又讲下又揸埋车啦， 系 揸车。哎呀，我要出停车场， 系 弊家伙啦！ 冇钱俾停车场， 嗰个银包啊，系啊，嗰个银包咧就唔喺身，喺阿老婆度，而老婆咧又离开咗自己嘅时候，就冇得系啦，冇得出停车场 ，OK， 系啦，咁点啊？ 咁咪揸翻原位， 揸翻原位咯，系咯。样衰啲咁解啫，你喺倒车嘅时候同阿沙冧咯， 咪走去撞烂人哋个车， 咪咯，咁啊到时赔多2000嘅咯最少。 其实咧我睇呢单新闻咧睇咗好耐嘅，不过我又唔明咧点解会咁样啦吓，咁佢咧喺台湾发生嘅，咁啊佢啊即系去揸车啦、出闸啦咁样，跟哎呀死啦，个人包喺老婆度，老婆行开咗，定唔知去咗边度喎，咁跟住咧。佢就于是乎咧，佢系要交嗰40蚊嘅40蚊嘅停车场费， 系咯。 呢位仁兄咧好奇怪地，佢咧就走咗去警署嗰度问：阿Sir Sir Sir，唔好意思啊，系可唔可以借40蚊嚟我就交停车场费？ 哦， 系啦。 咁我想问，我或者我会咁谂咧。啊，梗系去嗰个警署咧，好近个停车场。 应该就系咁啦，佢又冇讲嗰个距离啊，我相信应该就系嘅。咁啊，跟住咧，佢就去问阿 Sir， 阿 Sir 可唔可以借40蚊啊？40蚊真系唔多，我净系我嚟交停车场费，我出闸啊，我要走啊，咁样。 咁有冇人睬佢咧？ 系咯。 系啦，我就想问啦， 有咯，好人好事。 40蚊台币啊？ 系啊， 即系10蚊啫嘛， 真系好少钱啫， 系啊，但系你要借俾佢， 咁我俾佢啦， 跟手续扣留翻身份证先 啦。嗱，唔系咁，阿借唔借？阿 Sir 借咯，台湾好有人情味噶嘛，系咯。 唔好意思， 哦， 阿 Sir 话我唔借， 我知，我唔借，我俾你，唔使还，拿出去，拿出去，不用还啦，来来来，去，系咪咁样？ 阿Sir 系话喂唔得、啊，你点可以咁样问我借钱噶、啊？ 哦，我知道阿 Sir 运用权力，打开啦，不用拦住他啦，让他走啦，免费走，系啦，系咪咁样？又唔系， 系都唔系。总之阿 Sir 咧就唔借钱，咁、 哦 okay、 于是乎咧，嗱佢就算佢冇喺度撒赖嘅，但 系 问题佢会将呢个问题咧走去 post 上网， 即系佢怪责阿 Sir 借钱。 阿 Sir，、你有冇视呢个市民为你嘅吓？系啊，即系讲得好大。 你试下香港咁讲啊， 系 啊， 咁样。 你系人民嘅保，咪即系佢台湾咁讲，你系人民嘅保姆嚟噶嘛？你有咩理由睇住我争个40蚊，我出唔到闸啊？跟住你唔借钱俾我啊？岂有此理 咁？怪责人哋啦， 好怪责即系 po 出嚟啊！ 佢会惹嚟好多攻击，就闹翻呢个人啦，一定系咁啦。 系啦，咁啊，即系问题就系话啲网民咧，啲网民你估啲网民点样闹鬼佢嗱？你哋两。我听到佢点样闹佢啊？你会 可以好多嘅。 阿豪仔，你会点话佢啊？ 冇啊，咪话你不如下次唔见咗老婆，你会唔会又叫佢啊？扮住先啦 ，Madam 帮帮手啊！我老婆唔见咗啊，但我今晚就好想有人煮饭俾我食啊！真系咪咁样啊？ 我就简单啲咯，人哋嗰阿 Sir 即系俾借俾你啊，人情唔借俾你都系道理喎。 系咯，咁佢闹咩啊？ 有啲网民咧，佢就话喂。嗱，唔知系咪可能嗰个停车场真系好近，所以咧佢就飙过去问阿 Sir， 以为阿 Sir 真系会借佢。阿 Sir 话：如果一日唔系即系嗰啲网民咁讲啊，你就话借40啫。咁一日里面个停车场有好多人嘅话，我有好多个40噶，我份人工好恩嘅啫，系咪先？ 个问题 系我点解送多个40俾你啊？ 唔系，我觉得个重点系佢话借啊嘛，你系咪真系会还先？ 系咯， 你系咪真系够胆争警察钱先？然后出高票噶？ 系咯， 我可以出噶。其实如果我系警察咧，我就认定一沓咧得。原来有啲救急扶危嘅需要咧， 借据啦， 系啦，全部都借据，话争呢个派出所40蚊咁样。 OK 啊。 如果是有咁嘅条例就系啦。咁、啊、但系人哋都话：喂，阿 Sir 嗰份人工，咁、嗯、你冇理由借俾你，咁借得俾你，借俾第二个，咁借唔到俾第二个，咁点算？ 净系可以咁谂啫，就佢、是、哋台湾咧，可能对呢、這个、啊、即系警察咧，有一种太高嘅期望啊。可能佢哋会觉得话，我话明系人民公仆啊，好朋友 啊， 啊 你视市民系于系啦，你生命又要保护佢噶嘛，咁跟住另外一啲就话，点解你吓诶冇电话咁样？点解你唔可以 call 翻你老婆咧？又或者向呢个停车场咧嗰、那个唔系啊，系即系停车场嗰、那个嗰方面啊，我争住你先。 哦，唔系，即系我明我明，佢老婆。仲惡過警察， 系啦，即系宁愿投靠警察， 佢宁愿俾警察闹，都好过咧俾老婆省，因为警察咧最多闹两句就叫佢翻屋企嘅啫，佢老婆如果知道咧。死佬你有冇用噶你啊咁大个人。 不过咁我都试过咧，即系 成日乜坐喺身度。 坐车跟住咧，原来唔够钱或者冇钱咯。 系 咁、啊、我试过好其实都唔系好多次啊，几次啊。咁我哋嘅看更就好好嘅，即系我哋嘅保安，我就会嚟到电台之后咧，我就有试过系 call 同事出嚟俾钱啦，有试过咧去更亭咧搵保安哥哥咧借钱啦，嚟到去俾的士钱啦。 系啦，即系其实有好多个方法嘅，啲网民第一时间闹佢。有咩人问警察借警察唔借俾你嘅道理啦，系咪先？你仲喺度开 post 闹你，不知所为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公布新一輪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她說會要求盡量安排公務員在家工作，食肆晚上6點將禁止堂食。至於新一輪措施，一些未關閉的處所有需要關閉，包括健身中心、體育處所、美容院和按摩院等，當局會研究再向受重創行業提供支援。林鄭月娥在行政會議前表示，過去一星期本港有66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當中三日有超過100宗，反應已經逼近7月底上一波疫情的高位。全港18區都有確診個案，而且重症患者亦有年輕化趨勢，情況令人擔心。她指出，較嚴厲的社交距離措施上星期三已經生效，但這次措施的效果並沒有過往那麼好，是剛剛過去的週末，市面仍然有很多人流。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被問到，立法會前議員許智峯和家人的銀行戶口一再被凍結，當局是否不會處理對銀行體系信譽的影響，以及當中有沒有涉及程序出錯。她回應說沒有說過不會處理，強調警方會全面調查，結果會交給律政司作獨立決定，如果最終檢控，所有證據都會在法庭公開審訊當中交代。另外，警方連續兩日拘捕多名參與遊行人士，被問到是否針對民主派，林鄭月娥表示不便評論。她指出，警方是執法機構，如果特首每日企在這裡回應執法是否正確，就會天下大亂。她重申香港要撥亂反正，正本清源，需要重建法治社會。立法會前議員胡志偉、朱海迪、梁國雄以及民陣召集人陳浩桓等多人朝早被警方上門拘捕，指他們涉及七一遊行多項罪行。警方證實拘捕八名男子，涉嫌違反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舉行或組織未經批准集結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正被扣查，案件由港島總區重案組跟進。警方說留意到有人在今年6月30日在終審法院外煽惑他人參與第二日在港島區舉行的未經批准集結，及後在今年7月1日部分上述人士連同其他與案相關人士在灣仔一帶組織和帶領遊行隊伍進行未經批准集結。警方說經深入調查和諮詢律政司法律意見之後，今日採取行動，在全港多區拘捕8人，年齡介乎24至64歲。DR 医学美容案，女医生麦允宁早前被裁定误杀罪名成立，朝早在高等法院判监3年半。法官判刑时表示，被告当时没有向事主交代疗程成效和风险，亦没有提及疗程对健康人士的科学证明以及细菌感染风险等，如果当时有交代，事主可能不会接受疗程。法官又说被告有悔意，承认大部分案情节省法庭时间，他所面对的诉讼程序长，多年承受压力，将来会被民事索偿和失去医生牌照等，因而扣减了部分刑期。

就好似 喺乐坛上有草蜢， 仲有小虎队啊 ，Peter Paul and Mary 都系啊。 喺制度上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 只喺广播上， 当然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啦。 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三宝三位一体。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最尾半个钟嘅风骚快活人啦吓，喂，有笋盘啊，有笋盘啊， 系啊，有咩笋盘啊？ 系啊系啊， 而家好多人都吓卖楼啦， 系咪人嚟噶？ 唔系啊，盘嚟噶，真系盘嚟噶，就咁样嘅。嗱，睇下大家咧，即系居住经验咧，够唔够丰富？你哋都阿彭仔，你都租过几次楼嗰啲噶啦，系嘛？ 都租过两次到啦。 都见过世面啦，系咪？ 唔系啊，买几次嘅？ 见过啦，有两次啦。 好啊， 因为贵师奶好似净系长久都住喺嗰度噶咋。 如果计埋政府楼。咁啊，唔止两次啦。 系啦，嗱，咁啊啱啦。我哋有啲见过世面嘅，我哋不如一齐研究下呢个盘咧。你觉得信唔信啊？ 好听啊！ 1400尺以上复式单位。 哇，复式啊！ 单栋村屋或独立屋。 单栋村屋或者独立屋。 地区不限。 嗯。 租金不超过15000蚊，有车位，可养宠物。 咦，呢个似乎系个租客嘅要求。 系啊，佢要成精呢个笋盘啊。系啊，你觉得呢、這个、 啊、 你觉得呢个笋盘有冇可能出现啊？ 你想个租价系几多钱嘛？ 嗱，讲多次啦，1400尺以上复式单位，或者单栋村屋、独立屋都得、 嗯。嗯， 地区不限，租金预算唔超过15000蚊， 唔超过15000。 冇错，要有车位同埋可养宠物。咁、嗯、可养宠物呢个就唔算系咩难关啦，系咪先？咁啊，但系车位同埋嗰个尺数咧，请问我哋两位见多识广嘅师奶同埋彭仔，有冇可能？ 虽然咧我就冇呢啲嘅租楼买楼嘅经历，咁啊，但系我成日都去留意嘅。 跟住咧， 咁啊， 天方夜谭， 天方夜谭。O、okay, K， 好，呢四个字，贵师奶嘅答案系天方夜谭。 好啦， 彭爷咧， 我咧就会同呢一位朋友讲咧，可以噶，仲可以有埋钱俾翻你添，你唔使出租。 真系啊！ 你去找一住咁嘅人家嚟做打工， 哦、 做个工人咧，咁你仲可能赚翻一个月有啲钱添。 嗱，我又问下啦，我问啦，点解你哋一个就觉得天方夜谭，一个就觉得即系除非你倒贴入去嘅啫？点解咧？系边一个条件？你觉得 系咪香港先？ 香港、 啊、 真系香港嘅。你觉得边个条件系冇可能发生啊？ 复式万五蚊。 复式万五蚊 就咁样就已经 KO 啦。 点解？ 你仲要千四尺楼上、 啊？千四尺啊！ 我理佢啦。总之复式已经唔细啦，系咪先？ 系啊系啊系啊！唔系佢所以两种换算咯，一系就千四尺，一系就你就单栋一个复式，咁啊是但一种啦咁样。 但 系 咁要连车位、 啊，连车位、啊。 我都唔理佢车唔车位，宠唔宠物啦，净系复式万五蚊就已经唔使谂。 好啊，但系佢有句附注嘅、 啊。 哦 咩啊？ 地区偏远冇问题、啊， 咁所以咪要车位啦。 系咯，嗱咁呢个点解有冇可能系原来香港地有啲卧？虎藏龙的地方我哋唔知嘅咧。 喂，但系我都有睇过好远偏远嘅地方， 大旗 岭嗰啲啊，咩岭话？ 大旗岭咯， 大旗岭喺边噶？ 系咧，你远到都 唔识啊，远到咁得唔得？大旗岭有冇万蚊租到？ 哦，我又真系唔知道、 啊。系咯， 但系应该唔会有复式千四尺， 千四尺以上 即系难啲、 啊。 咁 啊，系啦， 嗱，佢呢个 post 一出咧， 唔系冇嘅，可能系100间里面可能得一间咯。 嗱，你又修正啦，你又修正啦，你又修正啦，有冇？ 咁你要去 睇几个人啦、啊？嗰、那个单位。 OK， 嗱，呢个又加多个条件啦，系空宅， 系空宅， 系啦，系空宅先有嘅。你觉得咧？ 如果是咁嘅，应该可能有嘅，但系应该就唔多咯。 嗱，我有见过嗰啲村屋嘅，譬如嗰阵时咧，我有个亲戚咧，佢住喺元朗，咁咧佢嗰个个屋苑名唔好讲啦，咁但系咧佢好近噶，佢话咧 有屋苑名噶， 系啊，因为 有屋苑名肯定唔会平啦，佢系有人管理 啦，系啦，佢系村屋，不过咧就有屋苑式嘅管理嘅，佢仲话咧佢一转出嚟咧就已经系嗰条唔知咩隧道咧，嗰条 大 榄啦，咁咧我问过佢话喂几钱啊，佢话佢嗰阵时就如果成栋啊，即系三层啦，租金咧就21000蚊到。又唔算好誇張喎、 啊，哇！咁即係7000蚊一層嘅啫喎， 係啊，21000蚊啊，佢話幫我聽， 七百尺啊嘛，因為村屋通係 係啊，七百尺係啦，佢話佢就租曬三層咁樣，咁啊21000。 咁我 OK 喎， 真係唔貴喎， 真係唔貴喎。 係啊，嗱，不過 一轉上去就高速公路，咁佢都唔係好偏遠啫喎。 啊，係㗎，係㗎，係 啊，好快就出九龍 都唔算，都唔算太偏遠啦咁樣。咁但係嗱，可能都符合唔到佢要萬五蚊樓下喎。 但要三层喎， 系 嗱，佢复式咪即系万四咯， 系啦，嗱 ，OK 喎， 所以咧开头咧嗱，真系冇办法，好多网民咧一见到佢呢一个诶贴文咧就嚼佢，系啦，有啲系啦，有啲笑佢话你讲十年前咩 天方夜谭， 系啦，有啲就话你咪打少个零啊，佢话租货仓都唔得啦咁样，哦，谁不知咧， 真系俾佢搵到， 系啦，嗱，嗰个诶即系租楼嗰位朋友咧，佢就用咗我哋广东一句俗语，我觉得真系好好嘅，佢话。大未见过大蛇屙尿， 哦、我哋系咪啊？ 系啦，佢话我哋未见过大蛇屙尿。 OK OK， 佢话原来咧， 原来有多 即系我哋大家又增长见闻啦。佢话原来咧喺新界啲偏远地区咧，真系有呢一种所谓嘅市价嘅千四尺或以上咧，真系讲紧万零蚊嘅租金嘅咋。原来真系有嘅啦，譬如咧，佢话俾人听咧，佢自己 有冇举例 啫？ 有啊有啊，佢话嗰个租客咧，佢话其实佢而家已经住紧呢一种村屋，不过咧佢想再搬啫。佢住喺边咧？ 哦， 流浮山。 哦， 喂，流浮山都 系咯， 食海鲜几好啊？ 系咯， 会流浮山 OK 啊？ 唔使做你去龙武嘅， 佢位置咪咩上下百黎嘅附近仲正咧？ 喂，咁人哋讲到明地区不限噶嘛？ 可以 系咪先啊？佢又唔系去深圳，喺 香 港嚟噶， 系都系香港。 你知唔知如果佢流浮山呢一栋咧，即系大家参考下都几好。 系点样啊？点啊？ 一层系九百尺， 系九 唔系七百尺，系九百尺，一层九百尺，佢两 违规位， 唔知。 佢话自己爆自己， 定系入定系有啲大啲噶？ 除非佢唔系入落去丁屋嗰类型。 我唔知留佢流浮山，你唔知佢租人哋嘅啫嘛。九百尺一层，佢话咧两层加埋咧就1800尺，连埋天台，仲有前后花园包埋车位，几多钱啊？ 咁好啦，即系唔 使万四咋？ 真系万四， 万四咋？佢话咧呢个仲系加咗价啦。 已经加价了。 佢五年前搬入去呢一个咁样嘅规格嘅单位咧，10000蚊租咋？ 哦， 喂，其实流浮山如果你有揸车嘅话咧，我去过一次咁大把啫。 系， 虽然你唔会觉得系好方便啦， 但系亦都唔系想象中咁难噶啦。 系啊，喂，你谂下，如果嗰、那个位置嗰、那个价钱嗰、那个尺数、哦，嗱，你讲住先，我即刻上 Google 睇下咧有几远。這個 好啊， 唔系好远噶咋， 唔系我想知道，如果 即系由广播到开辟起即系出发去到流浮山要几耐？ 嗱、啊，咁即系证明咧，我哋自己一啲概念以为系咁嘅嗰啲概念咧，其实真系咧要抛开噶。 唔系咁，同埋我哋系即系喺惯市区啊嘛，即系我哋市区咧根本就即系天方夜谭啊嘛，系咪先？即系佢讲紧嗰个钱，但系如果去到咁远， 又真 嗱，我睇到啦，35分钟。 系， 全部行 highway。 即系如果系啦，你当由流浮山 呢个钟数入去添。 系啊，嗱，佢有分嘅收费路段就35分钟。如果你唔肯俾钱嘅话咧，就兜第二条路咧。我唔系好识嗰啲路啊，就38分钟，都系多3分钟，半个钟啦。哇！但系佢如果租金系讲紧15000蚊，佢有成即系1800尺，包埋车位，你咩都悭晒，真系。 咁啊，当然啱一啲咧，即系尤其是佢都中意住啲即系宁静啲啊，或者系郊区阔落啲嘅地方，咁啲朋友可以自己计一计咯，究竟你要牺牲啲乜嘢，你换到啲乜嘢？ 同埋嗰个 target 应该就系两夫妇啦，又或者佢一个人啊， 三层我两夫妇 系啊，千八。 但系问题系，如果你有细蚊仔嘅，咁你睇要睇埋嗰个学校噶，你咪下下咁样走出嚟。 咪再出嚟咯，悭几多啊？嗱，咁佢话咧， 分租啊， 可以可以。 自己打汤啊！ 如果咧你再近啲咧，有啊，屯门南地真系近少少咯。佢话咧，原来已经有租盘咧，就 系 话地下莲花园咧4间房，罕有，咁咧就1400尺，咁咧就租紧咧12800蚊啫。 如果南地，我就会谂到，如果系属于呢种嘅村屋咧，就系附近隔篱有个铁塔嗰啲啦。 即系发射塔 嗰啲啊，嗰 电 缆啊， 系啊，有啊，嗱，龙鼓滩都有啊，龙鼓滩 1400尺， 呢个租紧咧就系15000。 龙鼓滩即系咩？T Park 嗰边 系啦系啦 系啦，即系堆田啊，定系即系堆田区近嗰边咯，咁所以就有阵时。 就是一分钱咪一分货，你唔介意噶，咁你咪可以租嗰啲。 系啊，有啲粉靓啊嗰啲咧，原来全部都系有呢个价钱出嚟咯。所以我觉得佢都开我哋眼界喎。 系啊， 即系你可以唔租嘅，不过即系你可以你唔拣呢啲地方。 但系我哋唔可以话冇呢啲款， 原来唔系冇噶。 我问啫，即系冇谂过去到咁远，因为香港我哋唔系全部地方都识晒噶嘛。咁所以咧，即系原来有呢啲地方噶，咁佢都好咯，佢揾到佢自己嘅心目中里面原来有呢啲地方嘅，有住得嘅， 谂得过。你而家都想话清静啲噶嘛？你开始话佢严啲。 曾志豪，你谂得过啲，因为而家你住紧嘅地方区域已经系算系郊区噶啦嘛。 系啊，如果我再进入去里边嘅范围，正啦。 你觉得会唔会好啲咧？即系对于首歌多啲地方活动。 其实梗好啦，边个吓？ 唔系佢净系每次出市区买件衫咧，已经参加咗一次马拉松啦。 系啊，唔系 哇，真系 一日游啊， 真系吓。咁我哋希望大家揾到自己嘅安乐窝啦吓，开一开眼界。原来万几蚊可以有成千四尺噶啦， 福星啊！ 天在黑，风在急，身躯在细小。都不颤抖，贫或富，成就有未有，跌坐文化沙漠，携着梦想出走，不怕酸，不怕苦，窄路还是低谷下又到秋，陪着你无惧穿，仍能仰望闪闪的星宿，每日脚步似真的太赶，请你谨记别要为失盼望，沿路会望见鲜花不觉已绽放，若我要喝彩怎可站在后台，还未够好可不可以恋爱，删掉滤镜胭脂水粉以外，我真心未曾掩盖，让我去放开改写日后未来，资格悲哀，努力下去，愿意用时间去让种子得到悉心灌溉。天在黑，风在急，即使雾散，只捉紧你手，淋着雨，仍旧说着笑，要是怀有希望。从来未会将就，不怕等，不怕守，处后成熟一天，让做未走。如害怕谈论爱，仍然加爱珍惜这好友。每日脚步似真的太赶，请你谨记别要为失盼望，沿路会望见鲜花不觉已绽放。在后台还未够好，可不可以恋爱，删掉滤镜胭脂水粉以外，我真心未曾掩盖，让我去放开改写日后未来，全力变好争取资格悲哀，努力下去愿意用时间去让种子都变花海，努力时无从预算结果，开心过我唱我的歌，到未来回头定案最初，生命最爱是那一个，若我要喝彩怎可站在后台，还未够好可不可以恋爱，删掉滤镜胭脂水粉以外，我专属气质不会被人海掩盖，让我放开改写日后未来，全力变好争取资格悲哀，努力下去愿意用时间证实天空海阔多海，发现真爱。 林永彤啊，可不可以恋爱啊？无论去到几远嘅地方，如果有人陪伴你嘅，那个都系一个温暖嘅家嚟噶，系咪咁样听几好啊？ 系， 唔错。 但系如果你去到边个地方都有人可以望到你，你仲惊啊？田可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喂，真系啊！哇，嗰、那个唔系 Big Brother 啦，真系冇人怀疑噶。嗱，因为呢个新闻咧就系讲紧啊，即系系住嗰间住嗰啲新界嘅丁屋啦、村屋啦都好啦。咁啊，村屋咧即系一个环境咧就系咧佢哋楼底矮啦，咁啊都几密集下嘅，但系就有啲系就冇系统噶，即系自己独立嘅咁，系咪？咁啊，所以周围咧都环绕住啲花草树木嘅，咁啊即系呢啲系通常啲丁屋啊或者村屋啊嗰啲嘅环境系咁咯。竟然咧，琴日咧发现咧有两个即系神秘嘅人。走咗去放低有啲嘢，摆低有几两，跟住就走咗人啦。 但系几两咩嚟嘅咧？ 系啦，嗰、那个唔知几两，我谂系几斤系嘛？ 冇啊，其实边有几斤啫，假噶嘛。 哦，都系 假噶嘛，佢系。 咁但系问题系，咁都似噶嘛， 放低咗几嚿？ 系啦，放低咗几嚿咩咧？咁样 石头， 石头 系啊。嗱，所以个古仔应该系咁样嘅。嗰啲村民咧就发现有啲石头咧，就喺佢哋嗰个叫做屋苑附近咧，嗰啲栏杆边啊，好似啲草丛边咁样咧。咁但系咧， 唔遗意嘅啲地方系， 因为嗰个石头其实咪就系平时大家见到嗰啲咧，即系鞋沙沙啊，灰灰粗粗鞋咁样咧，咁啊长方形咁样劈咗喺度。但佢话咧，真系我觉得好叻喎，嗰个村民咧，佢望下望下，发觉有啲唔对路。佢会留意嚿石，首先我想问下，你哋有冇人会留意嗰嚿石嘅？ 唔会啦， 系噶。 我想话，亦都系因为都市人同埋村屋人咧，即系嗰啲人咧，可能真系唔同啲，可能平时行惯嗰条路咧。啊！点解梅咗多嘢、 哦？ 你明明 即系我已经认得噶啦，嗰度得两条草同埋一条树枝，今日多咗嚿石， 系啦。 啊，边树嚟嘅石咧？ 系啦， 可能佢哋系 飞来石啊。 行惯咧，其实你无端你无情浪费咧，你 咪 多嚿石咁啊，讲 石 头啊，好大嚿噶咁。 系啊，咁佢搵到啲咩咧？真系 系啦，咁咁原来系嗰啲咩针筒摄录机啊？ 系啊，因为咧佢话嗰个村民咧就打开嚿石，佢发觉咧，咦？假喎， 石咁样嘅，即系碌得，即系好容易。 即系传说中嘅装假窝嚟嘅啫，咁啊佢发觉咧系包住一层咧，其实只不过外表咧好似石头嘅表面一层布咁嘅嘢咧，打开咧空心噶啦，即系佢唔系实心一嚿嘢啦，咁然后里边发现咧就系、是，咦？ 有 针孔摄录机喺里边， 系伤晒，即系连晒电线啊，有晒嘢喺，有晒遥控啊，天线喺度， 即系仲要系 嘢喺度 运作紧嘅。咁咧，佢嗰个设计系点咧？如果你想象咧一嚿长方形嘅石头咧， 一嚿砖仔咁咯， 一个砖仔，但系佢就系零零舍舍咧喺个砖仔嘅，好似唔知左上角咧，总之角落头嗰度咧 有个窿仔， 真系有个窿仔，但 系都系中间嘅， 中间 喺 角边嘅。咁咧，你喺咁细嘅情况之下咧，佢话俾你听有摄录机个窿，你就揾到啦。但系如果冇人提你咧，就咁一堆石，你点会见到嗰度左上角有个窿仔咧？真系 你都真系不得不佩服咧，即系穿。村落嗰啲嘅村民咧，佢哋、真係住得耐咧，大家都互相識咧，所以佢哋係因為見到有兩個陌生女仔啊， 係啱啱。 然之後跟住咧做好似鬼鬼祟祟做完啲嘢，跟住走咗咁，先至去翻嗰個原位嗰度望下，佢做過啲乜嘢咧，就係、發現咗啲石頭咯。 哦，因為仲有原來有人俾佢捉到， 係啊，有人睇片 咁 OK。 問題就係話咧，嗱，你攝影啊，攝影啊，原來啲村民係會睇翻條片嘅喎， 係 咁啊。睇翻条片，跟住咧见到其实好快手啊！佢话十秒时间佢走咗噶啦， 因为啲村民自己本身咧，原来去到好多屋企门口大闸嗰度咧，都有装闭路电视，所以先望到点解有两个女仔鬼鬼祟祟啫嘛。 系啊，咁啊最后就发现原来有针孔摄录机啦，咁真系噶，有啲啊摆喺个石头中间添嘅，有啲就喺角落头啦。咁啊后来报咗警之后咧，佢哋就捉咗嗰两个可疑嘅女人。咁而家佢哋怀疑成件事咧就系踩线啊！ 系啊，系咩？ 即系话咧，有啲佢哋怀疑嗰啲劫匪啦，就想睇下咧，究竟呢间屋里边有冇人嘅。咁咧，佢就装个摄录机喺度，咁可能望住，咦？ 系啦， 老爷出咗嚟咯，柴房冇人咯，妹仔都走埋咯，冇人咯。喂，咁我可以入去啦。啊，点知原来桂花田冇起身嘅喺里边又压住咗啦。 系 啦，咁就点啊？真系。 我见到呢单新闻咧，我都会惊一惊，即系原来依家嗰个科技先进到咧，嗰啲针筒去扮乜都得嘅时候， 系啊。 危险啊！真系啊， 系啊， 唔系我真系觉得好赞咧，俾十个手指公咧，嗰啲村民咧系咁样发现个石头咧，有怀疑，同埋睇片啦，佢哋会睇翻个片啦。 唔系证明一样嘢咧，佢哋应该嗰个治安咧就真系比较紧张啊，因为你谂下，我哋自己都有装呢闭路电视镜头咧，你唔会时不时查噶嘛， 系啊， 但系佢哋可能因为咧真系 处喺嗰啲叫郊区咧，危险啲啊，因为佢又唔系有屋苑管理啊嘛，你唔系有个高楼大厦咁样啦，所以呢个应该对佢哋嚟讲咧就系必须要嘅措施，又揾到 嗱，所以咧就系话咧睇嗱，即系佢两样嘢啦，村民好熟悉嗰度嘅地段啦，同埋嗰个每原来每日嘅睇翻嗰个片段咧，都系有咁嘅需要吓，即系唔知有啲咩怀疑啊嘛。 你讲开咧，因为嗰啲村屋咧，其实如果你叫做房屋分类咧，佢呢啲咪就 系 人哋传说中嗰啲后市咁样啊嘛。咁咧，我最近聽到咧，有啲朋友佢移民去外國嘅時候咧，佢就話啦：嗱，你知啦，譬如佢英國，咁你都係有啲人住 apartment 啦。如果你住喺大都市，但有好多咧都係住 house 嘅。咁佢話咧有啲危險啊！佢話最近咧有條片咧網上面咧係咁 share 咧，佢話佢哋就叫一啲外賣啊，咁譬如送貨啊咁樣嗰啲啦。咁咧佢閉路電視就望到咧門口出邊咧真係有個人嘅，戴曬嗰啲外賣帽，咁啊拎住嗰啲外賣嘅食物咧就撳鐘。咁咧撳到咁上下咧，咁會開門噶嘛？ 係 佢一開門咧，就發現呢個外賣員咧，第一時間擁就擁咗個房嗰、那個車嗰、那個叫做住户入咗屋咧，後邊擁咗三四個同夥匿埋喺後邊，揦曬斧頭衝咗入去。 咁即係擺明好 恐怖 咯。 咁跟住咧，因為佢個閉路電視影到咧有聲咧，淨係聽到呢一陣慘叫聲咯。 係， 仲恐怖過咧，你睇唔到畫面啊！你更加想象到死啦！究竟搞咩啊？可以鬼片咁样啊！咁但系最可怕咧，就系因为佢哋移民嗰啲人而家成日会问嗰啲 agent 呢啲嘢咧， 边度治安比较好啊？咁 佢哋嘅答案竟然系话咧，哦，其实咧呢一啲叫做入屋爆窃呢啲咧， 好正常。 其实佢哋已经当系唔报警咁滞噶啦。我听到几惊，我话吓唔报警，佢话系啊，佢话所以咧，如果你查呢一个地段嘅嗰个所谓嘅 crime rate 咧，嗰个罪案率咧。佢话唔反映埋入屋爆窃呢家嘢噶， 哇！咁好冇安全感、啊。 我听到我话乜，原来住 house 就会咁样噶啦。咁、我哋唯有用翻嗰个讲法啦，可能都系个别例子啫。 所以做多啲资料搜集 咧。外国嚟噶嘛？头先 讲系英国 系啦。咁原来我哋元朗都有呢啲针锋相对机会，咁大家出入平安， 系真系小心 啦。听日再见啦， 拜拜。 拜拜